区议会南区海怡西选区参选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社交网站表示，收到选举主任来信，询问是否以香港众志代表身份参加选举，以及是否认同有关民主自决的主张。海怡西选区选举主任马周佩芬在信中指，注意到黄之锋在提名表格中报称的政治联系为民主派，询问是否仍然出任香港众志秘书长，是否以香港众志代表身份参与选举。马周佩芬亦都提到，香港众志采用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并引用香港众志网页中两篇提及民主自决的文章，询问黄之锋是否提倡同支持香港人可以自决前途、香港独立的自决前途的选项，以及有关主张怎样不违背关于拥护基本法同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声明。马周佩芬要求黄之锋在今日下午四点或之前回复。南区海怡西选区另一名参选人是新民党的陈家培。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8点，跌3点，成交金额202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0点，跌8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个六，雅生活服务21.5跌个半，宝龙地产5.37跌5.4，德士佳新上市报11.3。友邦保险73.9升1毫，建设银行6.23升1仙，中国平安94.85升2.5，华夏沪深344.65跌5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6，英镑9.9，瑞士法郎7.872，澳元5.323，加元5.933，新西兰元4.953，欧元8.65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98。日经平均指数报22,183点，升384点。港金现价报13,98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56美元，卖出1,49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噶。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都是车多，龙尾就东港中心，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新界啦，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一段咧就慢车。咁再提一提你啦，港铁啊，除咗轻铁机场快线之外，所有港铁路线车站今日开放啦。咁列车服务咧提早晚上10点结束。咁而轻铁嘅705、706、751、751P 咧都需要系改道噶。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是好危险的，除了违法之外，仲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耳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我就最中意见到人哋唔开心，觉得冇希望、无助、内疚、急躁易嬲、焦虑、坐立不安，冇人可以打低我噶啦！ 你太天真啦，三个元素就可以将你打低啦！ 吓，三个元素 就系与人分享、正面思维同埋享受生活，简称 SME。 SME。 如果再加埋恒常嘅运动、饮食作息定时、唔食烟、唔饮酒，你想埋身啊，好难啊！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是他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他还教识我们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他教识我赌博添啊， 不是啊，这些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是谁啊， 我当然赵学而啦，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学而， 早晨啊，学而，早晨啊，豪仔， 早晨啊，早。 哎，早晨，早晨，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啊，吓，阿典咧继续放假，我哋今个星期咧有隆重登场赵学而。 你惯咗呢个起身时间未啊？而家 我好 flexible 嘅起身时间，中意即系如果要有嘢做咧，我就一定会起到身嘅。 哦， 如果唔系平时咧，我就可以随时瞓下醒下咁样。 唔系因为咧，唔系我特登话咧，哇！你睇小学学而起唔到身啊，因为琴日咧交更嘅时候咧，咁佢撞到咩 Hong Kong 佢好姊妹啊，定系嗰个佢直情就话嗰个我姐姐嚟噶咁样，阿咪咪啊， 系 你哋拍剧做过姊妹定系咩？ 唔系，我哋完全冇呢啲 系打牌式嘅姊妹， 系 佢唔识打牌噶，佢 咁啊更加好姊妹喎，真系。 其实我系识打牌，不过我好耐好耐冇打牌。 OK OK， 咁咧，我同咪咪嘅相交咧就系源于我做音乐节目嘅时候，以前啊吓，做音乐节目嗰时佢。佢系后我一两期嘅新人嚟嘅，系啦，咁啊嗰阵时我喺电视机里边咧就做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啊成日都困到佢嘅，咁佢啊成日诶家姐家姐咁样嗌， 哦，话好好口噶咪咪真系， 唔系咁我哋嗰啲性格都差， 系啊，佢哋两个个嘴头一定可以做到朋友，咁直系咪先？ 咁就系因为我琴日听到佢哋交更嘅时候，咪咪佢就话啦，佢话。做咩你搞到我姐姐咁早起身啊？咁样 系啊，跟住仲话一日即系唔系？我话唔系，成个礼拜佢都翻啊。 跟住佢好似好心痛咁样，系啦，所以我哋好担心，你会唔会而家好大压力噶？起身嗰一下咁。 OK 嘅，今朝原本教咗闹钟六点钟嘅，点知我五点钟醒咗啦。 哇，越嚟越早、 啊。因为你好早瞓定系咩啊？ 我寻晚都算早啦，十二点就 系、okay, 啊，算早对你嚟讲，对于你唔早嚟讲系可以朝头早九点噶嘛，系咪？ 但系佢仲可以瞓好耐噶嘛？ 佢喺香港系会喺唔同嘅时。地区嘅随时好弹性去处理。 啊，唔系呢个时间同我阿爸一样噶。 系咩？ 我阿爸成日俾我妈闹佢咧，就话好早瞓，唔系好晏瞓。跟住我老豆话唔系啊，六点都瞓咗啦，朝早六点先肯瞓啊。 同埋我哋呢咁嘅年纪咧，阿婆级咧，即系需要瞓嘅时间都几少嘅。 OK OK， 算噶，真系唔系我老豆二女啲嘅。佢嗰几个钟喺度做咩咧？佢几廿岁上网咯， 去打机啊？ 佢唔打機，佢上網咯，睇唔同嘅片咯。所以我有陣時咧，我都夜瞓噶嘛。我臨瞓之前，我話唔係嘛，你三點半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嘅， 即係分享啲片。係 啦係啦，即係佢嗰啲長輩 group send 出嚟咁樣咯。哇，三點幾喎，衰嘢都唔瞓覺喎。 咁我明點解你個仔都唔中意早瞓覺啦，因為連你阿爸都唔中意早瞓覺。嗰兩個仔又係㗎，好鬼死活躍㗎。即係小朋友咧，四五歲人仔咁樣咧，即係四歲即係跟住十二點啊，一點都仲可以。阿爸，我哋去做咩啊？嗰啲咁。 我覺得呢個係生活喺香港人嘅一個特質嚟嘅， 冇錯。 即係你去到世界各地咧，啲人都係哇～ 天黑咯，即系食饱饭好瞓咯。但系香港人唔系噶嘛，天黑哇，食饱饭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嘢要做。 The city never sleep 啊，我哋真系。 我仲记得咧，即系读嗰阵时做仔嗰阵时咧，仲细嗰阵时咧。 即系琴日咯， 系啦，出去饮嘢啊，冇十二点都唔蒲头噶嘛。你早嘅话咧，会俾人哋觉得咧，你系年纪老迈嘅，你系饮早场嗰扎嚟嘅。 两点钟先至开始齐人嘅。 系啦，跟住就整装待发，十一点先至装身 baby 噶。 咁而家咧， 但系到而家咧，好啦。七点钟，六点半好食饭啊！ 食 tea 啦，食乜鬼嘢饭啊？咁啊，真系 酒都唔饮添啊！ 日久失修啊，真系 谅解嘅，我哋谅解嘅，随住年日渐长，我哋咩都会谅解噶。啊，报天气啦，今日仲有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吹到你面前，27度气温，相对湿度67%啊！喂，醒未啊你？无论呢排你睇咗几多唔开心嘅新闻，瞓觉都系好重要嘅。如果唔系，点努力翻工咧？ 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迷失故事，上演了人人百方。 郭富城啊，失忆谅解备忘录咧，呢只歌喺而家个新闻里边嘅重点系咧，谅解两个字啊。 哦，咁做到咪有咯，做唔到嘅话就冇谅解。 系啦，嗱，因为点解我要讲谅解两个字咧？就系、是、究竟我哋嘅老细谅唔谅解打工仔？因为近日唔同嘅哆瑞咪发嗦咁多唔同嘅突发事故， 系 而唔可以准时翻工咧， 我觉得一定有冇谅解到咯。 有定冇啊？ 一定有一啲人会冇谅解到、啊。 系啦，一定系有嘅。嗱，系咪你都要问一问先？有定冇先？唔系啱嘅，而家。你永远都要听一听，究竟你系讲诶，即系咩意思啊？ 系有定系冇咧？ 系啦，有定冇咧？咁样嗱，因为之前咧嗱，有一单好具体嘅事系嘅，譬如话咧呢一个即系东铁出轨事件，系啦，即系话哇，东铁都不忠啊，搞到出轨啊，咁样我嗰一次，喂。嗰、那個冇得解嘅喎，佢真係出咗軌，咁亦都唔關你，即係究竟搭幾早幾遲先？佢係嗰班遲咗就遲咗啦， 因為真係停咗嗰個服務嘅，跟住係。 咁但係原來咧，即係依然都係有老細咧，佢係會即係唔諒解嘅。 哦， 咁我哋先俾個選擇題你揀下啦。咁咧嗰個員工咧，佢都鬧上新聞嘅啦，已經。佢就係服務喺某一個叫做資金背景嘅公司嘅，分別有三個選擇，俾你估下究竟係邊一個資金背景嘅公司咧？是不谅解他那种不谅解的地步不是纯粹说真不真的哦咁啊是但啦咁啊不是那些、哦、是有追究的 是有部署的啦分别有三个资金来源一个是中资一个是外资第三个是日资 是 啦呢、這个都是我哋香港比较多的三种资金的类型嚟嘅你估下嗰个打工仔 佢服務喺邊一個嘅公司裏面，佢特登開咗 post， 佢就話我喺呢個資金嘅公司度翻工嘅，我冇諗過佢哋咁唔諒解我哋。 哦，嗱，你講呢、這個我冇諗過嘅話，咁我估 呢個我自己講嘅啫。 你嗰個係咪貼士嚟㗎？係 咯， 好風信口 啫，咩都好啦。 嗱，我本身諗住係中資嘅，因為硬係覺得咧，成日都會話咧，阿媽都咁教落啦，但外國公司好啊，福利好啊嘛，即係你睇嗰啲新聞都會話啦，嗰啲咩 Google 啊 ，Office 又大啊， 個 payroom 啊大到你唔翻屋企㗎。因为你冇得翻屋企啊嘛， 系啦，或者外国嗰啲啊，你有得放生 B B 啊，你个假期都可能长啲咁样啦，又话带埋 B B 又得，所以你即刻我系撇除咗嗰啲咩外资啊，尤其是日本添啊，但又唔系喎，日本 唔系我啊，觉得日本啦，因为咧日本人嗰、那个规律性好强噶嘛，你做错少少嘢咧，即系除咗自己要感到愧疚之外咧，你上司都会要去道歉噶嘛， 系啊， 咁所以我会觉得日本公即系日资公司嗰个成数系比较高啲。 系 哦，佢估日资，我估外国势力啦咁 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啊，系 冇错。 我唔估系中资嘅， 系啊，我都觉得中资唔会嘅，中资 系 最谅解嘅， 系啦。但系佢好似啊，佢有失忆谅解嘛，但系佢有备忘录噶嘛， 唔系所以备忘啫， 系啦。 佢惊住自己失忆，所以要备忘咯， 系啦。 答案系日资嘅， 耶！ 我觉得同埋有根据，好似学而话斋，即系除咗你话 好合理， 佢个纪律性比较强之外咧，你咪都唔记得咗咧？日本嗰阵时咪发生嗰啲咧逼。到啲員工係咁開 OT 咧，過勞死啊嘛！佢哋搞到企業嘅老細都要出嚟又道歉啊，又辭職啊，對唔住啊，我哋逼到佢癲咗咁樣啦。 有啲例子咧就會咧，因為咧員工啊嗰個工作時間太長啊，可能佢哋翻屋企又要個零鐘頭嗰啲咁樣咧，選擇瞓街啊嘛。因為根本我翻到屋企嘅話，我又要出門口啦，咁佢哋直接瞓街啊嘛，都有呢啲例子啊。 嗱，真係原來日劇可能好浪漫，可能日本 AV 係好好睇，但係日本公司就唔一定咁好翻嘅。嗱，咁佢呢個咧就係喺東鐵出軌事件之後咧，咁當時咧原來佢有個網民咧就已經出咗個 post， 佢就話日資公司血淚史，佢就話咧當時咧佢就同佢講話遲大到翻唔到啦。咁日本嘅上司咧就同佢講咗聲，我會申請遲到。咁佢諗住一定冇問題啦，咁樣。 諗住佢係日本公司加日本上司兩樣嘢都齊 啦， 係 啦。咁咧呢個員工已經好盡責㗎啦。佢點講咧？佢 send 曬所有新聞嘅資訊、圖片，自己影又好 ，send 咗啲中文報紙啊，老細睇唔明啊， 咩都好啦，有相睇噶嘛。其實你只要需要影低嗰個咧，斷截禾蟲，即係你都仲有印象啦，係咪先？ 事發經過， 咪都斷到咁樣都冇得講啦。最緊要影埋自己，為我喺現場啊，打個卡先咁樣。咁佢諗住 OK 啦，好啦，點知咧佢收到上司日本嗰度打長途電話越洋嚟質問佢 ，Nandas 講。点解 Kita 通事到繁多你翻唔到嘅呢？嗱呢、个原来咧，古今中外嘅老细都会问呢个问题噶。点解人哋翻到你翻唔到啊？嗱呢、个我喺香港， 我而家先至听得明你嗰句以此日文广东话， 因为我讲嗰个关西口音比较重，即系关人咩事？ 但系头先有陕西嘅口音，我听 但又奇怪、哦，唔系香港，即系唔系佢。对上嗰个上司，而系总部喺日本打电话过嚟。 嗱，即系有理由，我估计有理由咧，就系话原来佢哋嗰个纪律性系强到咧，即系譬如你喺香港嗰个分公司，你 mark 咗呢个员工佢今日 absent 啊，或者直情缺咗席添啦，咁样。可能佢唔係淨係自己處理，佢係要咧 匯 報，可能話啊，對唔住啊，東京總部，我哋呢邊咧就係灣仔總部分行咧， 咁爭咗三個人啊， 係啦，有五個員工都冇翻嚟咁樣，可能係因為咁咧，嗰邊話點解你哋香港今日個紀律咁差㗎嗱，所以佢就不識越洋打過嚟，咁就問佢話點解你翻唔到？好啦，咁佢有解釋嘅喎，咁個員工咧就同佢講，佢就話成件事咧，我就話俾你聽係出咗軌，咁點知上司咧嗱，即係日本人做嘢咧。要认真都好紧要㗎你又要赞佢啦。係咪全线都停呀係咪成条东铁线停咗几分钟有一班边一度有得开边一度系停嘅你可唔可以逐格话俾我听唔好一句话出轨返唔到就算数。 嗱佢哋系咩联络嘅先嗱我尝试帮佢兜一兜先啦。可能佢都系讲返一样嘅说话但如果嗰个语气只不过系我想了解多啲嗰件事啊。越洋来电但未必系你咁样嘅。 佢 写 质疑佢啊。 咁我就冇得帮佢。 冇得讲啊。咁跟住呢呢个网友呢佢就话我喺间贸易公司打工我唔系打 MTR 份工我点会知道你边一班开边一班停。即因为呢佢个老细原来希望佢解释成条线，即系譬如你话喂，你东铁究竟你喺红磡落 系啦， 定旺角东落，定系你原来喺马鞍山翻嘅，定唔知边度？佢话边条线停先，边一个站停先？你系咪嗰个站停？你咪冇第二啲方法？ 最紧要就是第一句啊嘛。点解其他同事翻到你翻唔到？ 因为佢唔系未必系搭东铁 线咯，唔系搭嗰个车咯。 系啦，咁原来咧嗱，跟住最大件事咧就系佢话，佢一摆咗个贴文出嚟咧，佢话即刻喺网上面又话，挥手区，佢话我都系日资公司翻工，系真系都会咁样噶。哇！佢话原来因为日本铁路咧，佢话有网民表示过，因为日本佢哋嘅铁路如果出现咗意外。然后 delay 咗班车咧，原来佢哋会喺车站个出口咧就派发一张叫做迟到证明文件俾有需要人士。 哇！咁即系我哋香港要学一学咯，横掂呢一排迟得咁紧要，啲站封得咁紧要嘅话，真系要派少少传单一样啊！喂，一人攞一张啊！如果唔系你翻到去，尤其是日资公司嘅话咧， 即原来日 点交代啊？ 日本佢哋嘅即系嗰种嘅一丝不苟啊， 好严谨啊！ 去到呢个地步啊，即系我谂日本人佢哋睇到新闻片都唔会信嘅。你有冇证明啊？你有冇嗰个出事机构嘅证明？咁嗱，跟住咧好快呢度香港嘅新闻咧又跟进，咁佢就问港铁就话。我哋系有噶， 哎吓， 原来我哋系有呢个服务噶，各位 喺边度攞噶？我想话，即系譬如如果我嗰朝因为一啲事故，譬如延迟咗，导致我翻工迟咗嘅话咧，我系可以去攞呢个证明书。 系啦，我今日睇到报纸咧，就即刻有人做跟进咧，就问港铁嘅员工，港铁就话咧，佢话。我哋系有噶，如果大家遇到列车咧有呢个突发嘅事故，佢话可以向职员攞张延误证明书，又或者自己去到港铁嘅网页嗰度申请网上延误呢一个延误申请书都得噶，咁样网上都得噶。 哇，系即系补发翻都可以。 咁佢亦都有一张嘅啲叫做范本咧，就有登到出嚟咯。咁佢就写住，譬如话啊呢一、這个即系如果遇到突发事故咧，佢就会话警告者。今日咧有年月日，佢话咧呢一班列车咧遇到咩事故，就特此证明咧佢系受到阻挠嘅咁样。 哦， 会唔会有咁样嘅即系证明文件嘅？ 真系从来都唔知道、啊。 真系从来都唔知道。我哋冇一个打工仔，或者我哋 起码我哋直播室三个都唔知 啦。同埋我唔明白，佢唔系第一次有事故嘅、啊。之前咪试过有啲信号系统啊，直情系嗰啲即系全线瘫痪咁滞嘅。 或者系电缆啊，有时 系啦，电缆啊，四线齐冧嗰啲。喂，每一次佢哋淨係出嚟話道歉啦、搶修啦，同埋我記得佢哋都係話咧，希望諒解啦。政府都係講呢句嘅啫、希望咧各位嘅老細要諒解啦。即係如果有啲打工仔真係翻唔到嘅，唔好懲罰佢啦。係係 係係。 點解嗱？老細即係港府係地鐵大股東嚟嘅，佢冇理由唔知呢個政策喎。點解冇人出嚟即係主動為我哋嘅打工仔爭取個福利咁樣 咧？你哋都冇人問，我又使乜講啫？ 你唔講我點知道、啊哦、大佬？ 如果佢有好多人哋問咗，佢都唔答噶嘛？可能呢個係佢哋嘅傳統嚟嘅都係。 係咯、啊，喂， 我幫你冇問，我更加冇答啦。 同埋我都有個疑問㗎，嗱，而家咪多咗一啲粉紅色衫嘅職員㗎嘛？咁我究竟應該係問嗰、那個有個櫃 位？ 系啦，柜位嘅职员啦，定系喺月台有阵时繁忙时间有啲黄色衫嘅职员， 黄色衫又有，粉红色衫都有。 咁定系问新嗰啲粉红色衫职员咧？咁咧？ 我觉得就你有职员就问啦。 哦， 系啊，因为佢问唔到嘅，我谂粉红色嗰个佢都会帮你即系带去第度噶嘛。 我觉得咧，而家咧即系大家就系听完我哋节目咧，即系知道咗呢个新嘅资讯之后咧，有啲咩都好，攞咗先啦， 问咗先， 系啦，问咗先，攞咗先，因为可能真系影响到你嘅工作嘅翻工时间。希望唔好影响到呢份工啊嘛，系咪？ 系啊，唔知道我哋亦都有冇其他资方嘅打工仔咧，即系可能唔系净系得日资咧。究竟系咪真系其他资金系列嘅公司？ 喂， 其实呢排多唔多 了？ 好 啦，即刻有听众同我哋讲， 真系衰咗啊！ 佢话唔系，佢话咧原来咧喺呢个新加坡咧地铁如果延迟嘅话咧都会派一张字条噶。 系啊， 系啦，但究竟佢系喺个车站嗰个月台嗰度， 即系好似派 一张咁样啊？定系卖旗咁样咧？黐喺心口啊，话俾所有人知你迟咗，呢个就。可能世界各地咧搭唔同嘅铁路咧，都有一啲咁样嘅小嘅规矩嘅。香港又好啦，其他地方都好咧，你知道嘅话，话声俾我哋知道。 系啊，如果你都有受到呢啲冤屈嘅，不妨都喺度呻一呻，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估唔到我哋而家翻工已经翻到，喂，我证明我真系 delay 咗啊！喂，我下次我转弯道我都攞张纸得唔得？ 咁你日日都要攞、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在过去的周末，蒙面暴徒继续破坏公路和商店，在运作中的港铁站内投掷汽油弹等等。他又说，暴徒的袭击明显针对警员，超过十名警员受伤，有人用利器割伤警员的颈部，伤及静脉神经线，好在他没有生命危险。林郑月娥又话：留意到有暴徒破坏建制派人士的办事处，亦为区议会选举蒙上阴影。佢话有人揣测十一月的区议会选举能否顺利举行，政府会尽最大努力依法举行有关选举。被问到建制派系咪给予政府好大压力，区议会选举出现不公平，希望延迟。林郑月娥话：建制派担心不公平是理所当然，有建制派议员办事处被破坏，有人落街站被冲击滋扰，甚至不能够回家，因此建制派的担心是可以理解，但不等于不做选举，政府仍然是很努力进行选举。他又说压力不是来自建制派，而是来自不断捣乱破坏平静选举气氛的激烈示威者，从埋激进网民。新一份施政报告听日公布，多名关注基层房屋联席成员在特首办外请愿，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加推多项针对房屋问题的措施，体恤基层市民的需要。对于有消息指政府将重推租金津贴，关注组成员指有关措施只能治标，长远而言，政府需要推出更多房屋政策，例如是实施租务管制和订立一二手楼空置税，才能够治本，以保障基层的租住权，避免因为大幅加租而被迫迁。他们又建议政府应该订立住屋标准，保障基层市民有稳定的居住环境外，亦都应该检讨丁权问题，利用丁权土地兴建公共房屋，或者限制丁权拥有者需住满七年才能够真正获得丁权，以保障香港市民的住屋需要。将军澳医院一名医生日前在将军澳一个商场内被捕，医管局事后向被捕医生转达关心和慰问。内地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说，面对打砸商铺的暴行，医管局在回应中对违法暴力活动没有任何批评和谴责，在没有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就直接将自己的员工认定成受害者。文章批评暴力示威发展到今日，仍然有一部分的机构，包括公营机构，抱着一种奇怪思维，即是只要是示威者做的事情，不管是非对错都是合理，甚至不自觉地站在极端激进分子的立场上去想问题。特区政府、香港警队为维护治安付出多大的努力和牺牲，似乎都是邪恶充满阴谋。文章希望所有公营机构和市民尽快同暴徒划清界线，以实际行动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让香港重回安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34点，升11点，成交金额27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7点，跌7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早价，腾讯控股330.8，升2.6；雅生活服务21.55，跌1.45；宝龙地产5.37，跌5.4。德士佳芯上市报11.72，建设银行6.24升2仙，友邦保险73.8冇起跌，中国平安94.8升2毫，华夏沪深344.65跌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08.35，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71，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4点，升375点。港金现价报13,98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92美元，卖出1,49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日牛头角下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挤塞，咁车龙排到接近北角码头。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就慢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龙尾在弥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威廉卡纳里斯是希特拉的大师级间谍，德国间谍机构阿勃维尔的局长。1939年，卡纳里斯指使党卫队乔装成波兰人攻击德国电台发射塔，乘机入侵波兰，但亦有证据指出他暗中向英国提供情报拯救犹太人。是什么令卡纳里斯渡过双向？是不是他有份策划刺杀希特拉的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风骚快活人有，琴晚啊，久违做翻一次运动啊，哇，身心真系同头先个宣传声带一样，觉得咁舒畅嘅曾志豪。 仲有咧，琴晚瞓得唔系几好嘅黄耀祖。 仲有咧，琴晚食得好饱好饱嘅赵学而。 睇唔出你食饱咗。 其实佢食得多嘢噶，佢真系我都唔明佢嘥米饭嘅代表嚟噶。 呢边挥手区我都系噶，耶、yeah。 咁又系。 因为可能我哋啲瘦人咧，嗰、那个新陈代谢快 嘅、 啊，所以我哋食。几多嘢咧都系 burn 咗佢， 又高又瘦，哎呀，我哋真系啱嘅啫。 我可唔可以加入你哋嘅行列啊？ 今日风头火势有猴仔。 多谢今日风头火势，多谢有学儿又再次介绍我出场。风平就浪静，系啊！当风暴过后，你会发觉一切回归平静，甚至乎咧，如果你用打风嚟做例子嘅话咧，你有冇发觉？咦，一场风咧喺打紧嘅时候咧，你固然见到咧啲树啦、冧晒啦、满目疮痍啦，但系可能一日两日咧，好快你望一望，咦，好似条街咧咩事都冇发生过咁样。嗱，最近咧真系有场风啊打咗嘅，就喺大陆嗰场政治嘅风波，就同 NBA 有关嘅。之前我哋都有介绍过啦。嗱，咁如果你即系冇特别留意每日追睇嘅话咧，可能你个印象仲系停留喺大件事啦，火箭队咧惹到大麻烦啦，大件事啦，所有品牌都杯葛佢啦，大件事啦，听讲话咧全国啊中意睇 NBA 嗰啲球迷咧都会集体唔睇呢啲 NBA 赛事。大件事啦，你谂住呢个十级风暴咧，唔知点算好啦。但系突然之间，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唔单止嗰两场嘅上海赛事继续系全场爆满，已经令你觉得，咦，你又话唔睇啊？点解又走咗出嚟嘅？而第二个令你觉得来也匆匆嘅就系其中一间即系网络转播公司咧，嗰间即系企鹅信号啊。佢之前就同你讲话，我哋咧就所有季前赛都会取消，甚至乎咧可能成年嘅赛事咧都会同央视一齐讨论咧，系唔系都会即系暂停转播嘅？点知突然间，琴日就宣布，我哋最新嘅日程表出咗啦，我哋嘅网络转播咧将会系转播边几场边几场嘅赛事。咦？点解一切如常嘅？真系好似个风暴未嚟嗰一样、哦。嗱。有呢一種嘅感慨咧，唔係淨係我哋好似叫隔岸觀火嘅香港人，原來係內地嘅網民，佢哋都係好覺得難以適應嘅。咁啊，今日好多報章咧都引述咗呢一啲內地網民嘅一種慨嘆咧。嗱，你好少睇到佢哋真實嘅聲音嘅，今次真係有呢、這個慨嘆出咗嚟。佢話：星星還是那顆星星，頓頓仍然是那個頓頓，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是真的乜嘢乜嘢都没有发生过。有啲人直情话系咪暂时爱国咗一下跟住就要继续搵返钱呢？喂，咁梗係啦，你知唔知嗰度值几多钱啊？顿顿啊，佢用五年15亿美元啊，你听多次系15亿美元喎，同 NBA 签约呢就买咗未来五年嘅转播权喎。我数口真係唔系好叻。我只是知道就算不计美元这个单位15亿、哦、什么钱来的，喂，五年15亿，即是每年都起码拿了个3亿出来，而且还是美金，即是说每年是讲大喇喇20几亿，即是我们用港币来计算的话签了这个约，那即是意味着呢你咪唔好播咯，但是你承诺了拿成15亿美元来买的这个转播合约，你可能都是要呕一半的、哦。因为人喂，你冇留塔顶噶嘛？嗱，你谂下个概念，即系你攞15亿，你同人哋讲话，我租你层楼，系我买你层楼，点知你无端端临门一脚咧，即系开季都就嚟啦，仲有一个礼拜嘅啫。你第一个同人讲话，我唔买啦咁样，你估你喺香港一个礼拜前，你通知个业主话我唔买你层楼，你唔使俾订，你唔使太过大订啊。喂，咁呢个顿顿15亿美金，你太过零头都系钱嚟噶，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咁佢之后点先？佢之后佢可能谂住未来五年咧都系靠转播 NBA 嚟维生噶嘛？你突然间冇咗，唔好净系讲个订金啦，咁其他嘢点算咧？咁于是乎咧，嗱就真系好理智嘅，马上咧好多网民咧就话啦，我哋明噶啦，下次我哋爱国咧都要睇时间嘅，睇价钱嘅。最紧要咧就睇风向啊，即系有限度嘅爱国，唔系话唔爱嘅。不过嗱，就唔好动不动咧就讲一句咧，就系全年都爱，喂，全季都爱就好贵噶咯。即系人哋条数就计咗俾你听噶咯。喂，嗱呢啲咧，我要再强调一次，唔系我哋呢啲食紧花生咧，我哋呢啲好衰嘅香港人讲嘅，系内地嘅网民佢哋自己咧觉得上咗个当啊，因为佢哋有部分人咧。佢真係好愛國㗎嘛，佢真係諗住呢站在國家嘅立場呢決定同 NBA 呢死過㗎嘛。但佢冇諗到自己嘅愛國同胞咁快就跪喺金錢之下，所以難免好似俾人兜頭潑咗一盆冷水咁樣。我就只記得一個童話故事狼來了啫。即係話如果你一次咁樣講，兩次咁樣講，去到第三次如果再有人同你講話一定要愛國呀、啊、點解冇農夫過嚟嘅，你講大話呃我嘅，我唔信你啦。 到时就冇人啦。风头火势，我觉得呢个时候咧，你可以乘机舐啊！特别系咧，阿祖啊可以跳出嚟嘅，第一时间就话我会继续爱国落去，我决定全季抵制睇 NBA， 因为其实佢不嬲都唔睇噶嘛，呢一种嘅情绪好容易表达到出嚟。嗱，醒咗蔡老伯，你叹下，第时喺大湾区有咩着数嘅？喂，记得醒翻细佬，我哋有，佢话咗全年都抵制 NBA 嘅，黄耀祖。 喂，呢句你话噶，虽然我唔睇 NBA 啫，不过我又唔使特别擦佢鞋啊，因为我都唔想赚大湾区嘅钱。 唔系我想， 我要香港电台就够噶啦。 我想， 我擦你嗰只鞋啦，梗系。 你激下我，因为我会睇 NBA 噶嘛。 哦，咁点啊？你想点啊？ 我唔爱国噶，你睇。 咩？你讲咩话？你头先话你唔爱国，小心讲嘢喎你。 NBA 啊。 最近咧就系呢个日本啊，就受到呢个强台风海贝斯吹袭啊，我谂大家咧睇新闻都见到噶啦，哇，当地嗰个风灾嘅情况咧都真系非常之严重啊，亦都有一啲嘅人命咧就损失咗噶吓。平时我哋大家都会觉得咧，即系日本对于呢啲嘅风灾啊，或者一啲天然灾害啦，佢哋嘅处理系好好噶。嗱，其实今次都系噶，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度，你会见佢，头先阿学员都即刻俾片我睇啊，哇，好快就起翻好条桥啊，即系人命对于佢哋嚟讲咧。永远摆喺首位嘅，不过你当我挑剔都好啦。今日咧都有另外一单新闻咧就出现咗啊，就系话今次呢个海贝斯啊吹袭东京嘅时候咧，发生咗一件事，而呢件事咧其实喺几年之前啊，其实都有类似嘅情况出现过，就令到咧多该区嘅居民咧有几大嘅反应啊。件事系乜嘢咧？话说就系当咧喺上个星期六嘅时候啦，佢哋登陆嘅时候，东京等等嘅地区咧就好大嘅破坏啦，有唔少咧协助露宿者嘅民间团体咧，当日已经派出咗义工去到唔同嘅站附近啊，呼吁露宿者咧就去到一啲避难所度暂避嘅。不过去到嗰一日嘅时候，有两名嘅露宿者谂住进入到东京都台东区嘅一个避难所嘅时候咧，竟然俾有关嘅当局咧指避难所只系俾嗰区嘅居民使用，话呢两位嘅露宿者冇一个固定嘅住所，所以咧就唔能够用呢个嘅避难所。哇，讲到呢度，大家都真系已经喺度谂，哇，打大风，人命嚟嘅，点解会唔俾佢哋进入嘅咧？咁样仲要呢两位嘅露宿者啊，其实佢哋都已经尝试讲，其实我哋真系日本人嚟噶，我哋喺北海道有地方住噶，各样嘢。不过最终咧都系被拒绝咗。呢件事咧就喺呢个社交网络度广传啦，有好多人咧。即係你知日本人都幾齊心嘅，係咪？你見佢哋即係嗰啲運動比賽打氣，你就知啦嚇。佢哋咧就打電話去到啊呢一個嘅東區嘅公所嗰度咧，對於佢哋嘅總部啊作出一個嚴重嘅抗議啊，即係會覺得有人命咯，關乎人命嘅咯，你哋點解可以咁做嘅咧？咁有關嘅當局咧係有即時回應到嘅。首先有一樣嘢，雖然佢哋唔係做得最好，但係我要讚佢哋嘅。第一樣嘢，佢哋係承認自己係做錯咗嘅。佢哋第一步咧就承認咗咧，就係拒絕露宿者用嗰個嘅避難所啊。負責人係咁解説嘅，佢哋就話其實民眾咧進入呢個嘅避難所嘅時候咧，真係要需要咧就填入佢哋嘅名咧同埋住址嘅。咁露宿者咧冇佢哋自己嘅住址啊嘛，而呢個嘅避難所咧就係為該區嘅居民去提供一個服務嘅，所以咧先至拒絕佢哋嘅。而且咧佢哋就係咁講嘅話，其實係咧喺同區嘅地方咧，亦都有一啲嘅避難所就俾一啲外国嘅朋友啦，又或者系暂时冇办法翻到屋企嘅民众，即系未必住喺呢一区，去住喺其他区咧系可以使用嘅。不过当然啦，都仲有好多人会话：，哇，情况特殊啊嘛，系咪先？打风打到咁咯，你俾人哋入去啦，可以有生命嘅危险噶咁样。而有关嘅一啲嘅非牟利组织嘅基金理事咧，就更加批评啊，呢个系关乎人命嘅。点解？因为佢住嘅地方咧，会有一个咁明显嘅差别咧，咁啊，所以就话啊呢一样嘢咧，有关嘅部门咧，真系要谂完再谂啊吓。其实阿祖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都即系虽然我哋平时好多都话日本系第二个家乡啦，但我都会谂翻呢一个家乡同我哋香港发生紧嘅事嘅，譬如日本啦吓，喂。你冇住址證明啫，咁我哋平時真係申請 credit card 嘅話，你都可以候補啦，係咪？而家講緊要避難啊，人命嚟噶，你冇理由竟然喺呢一個時候有一絲嘅猶豫，因為一絲嘅猶豫可能咧就會斷送咗一條生命噶啦。亦都見到喺香港有類似嘅事件嘅。如果多一啲新聞工作者佢哋受咗傷嘅話，第一步竟然唔係送佢哋去醫院。我就真係拗爆個頭，我都唔明點解啊！其實喺任何嘅地方，我覺得任何嘅情況，不論你係第一 通缉犯又好，你一位露宿者又好，你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你是什么人都好，你应是一视同仁的，尤其是讲紧关乎人命的嘛。平等对待是非常之重要的。希望今次日本呢吸收了这个教训，我们香港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借镜啊。风头火晒，我哋呢位嘅嘉宾主持一阵间十一点半有一 part 咧，佢仲特别为我哋主理添啊！因为礼拜二嘅十一点半咧，我哋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啊嘛，佢有一样嘢系好叻嘅，所以叫到佢嚟做嘉宾主持，点唔可以拉埋佢落水，等佢哋教下我啊！教啲咩？等佢一阵间自己讲啦，佢就系赵学而。 系啦，教啲乜嘢呢？就一阵间先讲。不过咧，我而家就想同大家倾下。就咧，大家都应该有睇过武侠小说啊，或者武侠片咁样噶。至于咧，即系有时会见到个师兄同阿师妹咧，为咗要拯救阿师傅咧，就会上山采药嘅。啊，咁啊，采完嗰啲草啊、树木啊，翻嚟咧就会提炼仙丹。啊，亦都有嫦娥奔月嘅时候咧，都系用嗰啲山草药咧嚟到提炼一个仙丹，令到自己可以升上天嘅。咁所以话咧，嗰啲天山雪莲啊，几咁矜贵啊！咁至于到现代啦，我哋所有嘅现代人咧，因为要强身健体啦，我哋啊需要有好多嗰啲叫做香薰啦，香薰嘅天然治疗啦，咁啊佢哋都系嚟自一啲植物嘅天然萃取，然后去做一啲香薰，咁啊亦都有好多 supplement 啦，即系我哋嗰啲补充品啦，咁啊亦都系嚟自一啲植物嘅提炼嘅，咁啊所以话植物咧对于我哋人类嘅健康嚟讲咧系有好大好大嘅一个帮助嘅。咁啊，点解我今日讲植物呢？就系、因为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话，而家有一间科技研究公司咧，就发明紧一样嘢咧，就叫做真菌啊，真菌融入嗰个种子嗰度，然后咧就将嗰个种子咧播种嘅时候咧，佢就会发放一啲黑色嘅物体出嚟咧，又唔知系动物啊，定系一啲咩嘅元素啦，咁啊佢个名咧就叫做melanin 嘅，咁佢个功效系咩咧？佢可以固碳啊，知唔知咩系固碳呢？因为我哋而家咧地球咧嘅人类咧就不停啊产生咗好多二氧化碳出嚟，而二氧化碳咧就会令到呢个环境啊对于植物咧系好有害嘅。咁啊，所以咧就呢个研究公司咧就发明咗呢一样嘢出嚟，将佢融入咗个种子嗰度咧，等你播种嘅时候咧，嗰个种子同时喺个泥土表面咧就生长咗呢一啲咁嘅植物，吸收咗一啲唔要嘅二氧化碳，而令到嗰个土壤咧同时间可以更加肥沃，令到所种植的植物就会更加强壮，还有那个土地容易啲耕种，相对来讲对于农夫来讲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咁啊，至于呢一个咁特别嘅研究咧，究竟系一个咩嘅情况咧？咁原来咧，佢就话嗰啲真菌咧打入咗个种子嗰度咧，佢就会一路生长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而家人类所认识嘅冬虫夏草咁样嘅原理。我谂佢系有一啲动物嘅元素，又有一啲植物嘅元素。咁究竟咧？到佢研發咗出嚟嘅時候係一個咩樣咧？我哋都有待有待去發掘，同埋有待去嗰個叫做證實嘅嚇。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我都再奉勸一次大家咧，我哋對於呢個地球咧，就真係需要好好地愛惜嗱。我本人咧就比较中意大自然嘅，无论去旅行又好啦，或者我而家拣嘅地方去住都好咧，就都系一啲比较低碳，即系低排碳量嘅地方嚟嘅，即系唔同一啲高楼大厦啊，可能要升降机啊，即系个搭 lift 啊嗰啲咁用电嘅程度系多好多。咁所以我谂而家好多都市人都需要将佢哋自己嘅生活习惯咧，尽量减废啦，减碳啦。有好多嘢咧，唔需要嘅嘢咧，我哋就唔好买咁多啦。尽量节开源节流。冇用嘅嘢就唔好要啦。当然唔系叫你抌好多垃圾啦，只系当你买嘢嘅时候，你谂清楚，我哋应该点样去支持呢一个地球嘅环保，就系咁啦。 双眼把我名字想一遍，有没有慢慢看见我猜测的脸？如果全世界 界顶着同一片天，那我们之间怎会不相连？在梦和现实交界都去不了的地点，就用我全部想念缝起世界两边，永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的脸。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天空我和你的天空经过烈日狂风，难道没星星见彩虹？现实交界都去不了的地点，就用我全部想念缝起世界两边，永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美丽的脸。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都是思念的转动。天空我和你的天空经过烈日狂风，难道没星星见彩虹？爱不能够留在身旁，就让我们把它种在心中，在身旁才学会更坚强。 想你的天空啊，佢系伍思凯啊。头先阿祖咧就喺《风流火势》就讲呢一个日本咧，无话救风灾咧，你咪话佢都有啲即系俾人救病嘅地方咧，咪搞错你老叔仔嗰度就唔开放俾佢。 但其实我会话即系点样都会有嘅咧，因为佢哋真系面对住一个好大嘅风灾啊嘛。 系啊，嗱咁咧佢个风灾咧，仲有第二个新闻咧，头先我都同阿祖就讲，我以为你系咪讲呢单啊咁样？ 推墙嘅你讲 系。系啦，原来咧佢哋发生咗一件事咧，就话俾好多即系你知佢有好多嗰啲外国人咧都喺度住噶嘛。咁佢话咧，佢哋做咗个行为，令到好多咧唔系日本嘅外国朋友咧，睇完之后咧大惑不解，纷纷喺自己个推特啊，喺佢哋日本嗰啲社交媒体度咧，又唔系话质嘅，但系就问咯，质问里边用咗问，佢就话。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其实你们做了什么？ 是 做了什么事 呢？咁你可以想象呢，就是一个建筑工地里面。建筑工地咁呢，即係有晒譬如话我哋平时行过香港啲建筑工地嘅门口啦，咁咪可能有啲水马或者一个铁闸啊 围 板啦，咁里面就係嗰啲地盘啊又成咁样啦。咁佢亦都 係装入去佢经过嗰阵。 哎呀，我都想睇下你唔知有咩发生。 你想睇下嗰啲着背心啊嗰啲啫。 啲猛男啊。 同我差唔多咋嘛。 係啦，真係。好啦，咁佢都係一个咁样嘅工地现场。咁咧就喺个大闸嗰度，即系佢有个小小嘅铁门啦，咁然后隔篱就 系 啲围板嚟嘅，咁啊即系话你要打开就有个工地啦。横风横雨，打紧风嘅时候，时速系最高去到144公里啊吓，就有一字排开咧，嗰度有六七个着住嗰啲工地衣嘅工友，就全部咧就冒雨冒风咧。就两只手真系平时双手拍埋墙咁样怼住嗰幅墙，全部顶住个围板咁样，咁啊横风横雨咧就喺度顶住，咁然后咧就系呢一幕，啲人就问啦，佢哋喺度做乜嘢？ 即系拦住个围板， 因为惊个围板冧咯。 系啦，嗱，好啦， 我哋就咁听嘅时候觉得好似好合理啦，但系咧啲人就第一时间就问。其实个风系大到可以吹冧任何嘢， 同埋如果个围板冧嘅话，咪即系砸住佢哋咯。 冇错， 其实好危险噶。 嗱，佢会吹冧任何嘢。第一个围板冧嘅，你哋有冇危险咧？第二吹唔冧个围板，人都会吹走你噶。好啦，咁已经唔明啦。 其他嘢都可以跌落嚟噶嘛。 系啦，咁然后第三咧，啲人咧更加谂到方法就话，如果你觉得个围板系好重要嘅。如果俾我咧，就会开一个货柜车或者嗰啲铲泥车，佢话工地嚟噶嘛，挡住个板咪得咯。即系嗱，你个车重唔重过你个人， 系 咪先？系啦，佢话咪谂唔明。咁后来啲人咧就再讲咧，佢就话其实你睇真啲，佢哋原来咧就喺度封住围板咧，隔篱就喺度赶工咧，就加固。 哦， 好啦，咁你表面上啲人就话，哎呀，佢哋真系好尽责啊。然后好快嗰啲外国人咧又突破盲肠，佢话。打風唔係琴日先知噶， 係 香港都一早禮拜會通知啦。點解你哋之前冇做加固嘅工序嘅？ 同埋佢今次咧係更加提早咗預警啊！所有人即係跟住佢哋嘅 Rugby 嗰個世界盃咧，都即係一早就幾日之前就話唔可以繼續啦。 原來佢話咧，日本好多工地咧都係因為工程嘅預算問題咧，就唔能夠及早做好多呢啲防範，所以佢話咧一個小動作咧，原來就引發大家咧，即係對於日本原來佢哋打風都有啲地方係甩漏噶。 民进快同暴徒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支持特区政府同警队依法打击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让香港重回安宁。内地通胀持续升温，国家统计局公布九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升幅加快至到3%，升幅较八月高0.2%，创近六年新高，亦都超出市场预期。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上升超过11%，因为畜肉类价格急升近47%，非食品价格升1%。另外，九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下跌1.2%，跌幅较八月扩大，并创2016年七月以来的最低，但符合市场预期。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该区的云带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12点，跌9点，成交金额34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8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2点，跌114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8系升2.6，雅生活服务21.3跌0.7，建设银行6.2毫3升1仙，盈富基金27.4跌5仙。德士佳新上市报12.14，宝龙地产5.3跌6.1，友邦保险73.5毫半跌2.5毫，中国平安94.6毫半升5仙，美团点评90元升2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5，英镑9.893，瑞士法郎7.869，澳元5.318，加元5.93，新西兰元4.95，欧元8.6535。每百日元兑港元7.2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3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74点，升375点。港金现价报13,98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52美元，卖出1,49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印度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渡船街噶，就系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喺印度会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佐敦道。咁再提一提你啊，港铁啦，除咗轻铁机场快线之外，咁所有港铁路线嘅车站开放啦。咁不过列车服务咧系提早晚上10点结束噶。咁轻铁 咧705同埋706咧已經整合並且改道行駛。咁751同埋751 P 線咧喺天水圍區需要改道噶。咁所有輕鐵嘅車輛不會經友愛、天榮、銀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圍輕鐵車站。咁機場快線服務咧由晚上10點起，機場快線只係提供來往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列車服務。咁香港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啦，截止時間咧係維持喺飛機起飛前90分鐘。咁而九龍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咧就喺晚上9點結束。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屯門公路汀九方向荃灣。最後環保處提醒你不好停車熄匙，交通督導員同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司機發出告票。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点算好啊？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是顶不顺啊，真的很难顶，很难顶啊。 你的声音怎会没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来2382-0000，让我们用心聆听。 二台通识60秒。 去年受到 MeToo 运动揭发的性丑闻影响，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延期到今年，连同2019年年度的得主一起颁发。先讲下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由奥地利身兼编剧、诗人和翻译家的汉德克夺得。他擅长用不同的文学形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强烈愿望。1966年推出他首本小说《大黄蜂》，之后的50年期间，他创作出不同类型的作品，包括有小说、散文、戏剧，被誉为二战之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而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得主就由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获得。他擅长在作品入面融合民间的传说、史诗、神话以及当代波兰生活景致，能够反映出波兰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观。他亦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历来116位得奖者入面的第15位女性。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咦呀，學兒，你可以試下扮天氣女郎，講一講天氣先，有冇信心啊？ 你講一次嚟聽下，下一轉到我。 好啊，好啊。28度氣温，相對濕度61%啊，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 係啊，講完㗎啦，咁就 夠㗎啦，你而家試下。 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就系61%嘅。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 哦。我见到个腰果眼啊！头先佢念嘅时候，佢本来冇嘢，佢本来望住。哦，到我读啦，即刻腰果眼，跟住就开始念嗰个数字出嚟。 因为要大笑啊嘛。 系啊，系啊，嗱，有一样嘢都可以令大家咧开心啲嘅，喐一喐咧就一定会健康啲啦。其实今个星期咧，成个星期留意住我哋风骚啊，唔同嘅时段啊，都会有呢一个咧由卫生署策划、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的健康香港2025喐一喐健康啲嘅问答游戏嘅，每日有5位嘅朋友可以得到呢个咩啊挂耳式蓝牙嘅无线运动耳筒，我讲得啱啦， 好嘢， 但系大家我讲啱之余咧，你哋都要答啱一条问题噶、哦。 冇错，个问题咧就系咁嘅，以下边一种咧系进行带氧运动所带嚟嘅好处咧？日 就是带氧运动能够提高听觉能力。二，带氧运动能够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心肺耐力。三，带氧运动能够令你的声线变得动听的。 OK， 哇，带氧运动声线变得动听啊？ 会唔会啊？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噶，我自己觉得啫，但我唔知啊吓。嗱，大家试下答啦。 有阵时啲人咧做带氧运动咧，一路做咁样嗰把声， 我觉得个声线都动听， 系嘛？好声 线嗰个系咪？ 系啊，你眯埋眼谂第啲嘢噶啦。 系啊，喂，电话号码记得好啊，18723888，18723888。最早咧打到嗰五位嘅朋友咧，亦都答啱嘅话咧，就可以得到呢个挂耳式嘅蓝牙无线运动耳筒啦。 风骚快活人啊， 有咩？你系咪想开名啊？ 唔开啦，唔开啦，嚟啦嚟啦。 嗱，成日咧都会讲呢个美食车啦。其实咧，由2015至到2016年度啊，佢哋讲咗呢个美食车嘅计划之后咧，大家有帮衬过几多次啊？ 啊，有帮衬过。一隻手指數咗曬， 係嘛？一隻手指數咗曬，係一隻手。 可能真係一次咁大把嘅啫，真係。 對唔住啊，我係冇見過。 你冇見過添，係咪？ 其實冇見過都好正常嘅。 係啦，今次真係啊， 唔係好密嘅啫，真係。 呢一排未話即係周圍嘅市道都唔好嘅，跟住今次咧又有記者咧特別訪問咗咧就呢一班美食車嘅朋友啊，嗱，佢哋真心慘嘅，逐樣講啊嚇。原來而家咧香港有15架嘅美食車，即係有牌就15個啦，係咪？但你估去到九月底仍然营运紧嘅美食车得翻几多少 个？六个，我买六个。 嗱，九月底你好近噶啦，七个。 七个，哇！我已经比较悲观啦。 美食车仲系营运紧， 即系一半。 系啦，少过一半啦。如果十五个嘅话，佢就话咧，本身咧就喺呢个政府嘅特定营运点啊，包括有呢个就系尖沙咀嘅艺术广场啦，仲有呢个梳士巴黎嘅花园啦，迪迪尼个广场、科技大学同埋呢个咧大埔海滨公园度营业。頭先嗰個咧就七架仲喺度營運緊咧，就係九月底嘅數字啦。 係 去到十月初已經只係得翻5架嘅美食車， 再跌咗啊！ 繼續喺3個嘅營運點度運作。 我估其中一個營運點應該係迪迪尼， 冇錯。 因為我唯一見過嘅，即係唔係唯一嘅，我記得好似喺唔知第二個地區，好似尖沙咀啊，都見過一次嘅。但係望得最多、最密同埋係真係好確定嗰個就係美食車，就係、是、迪迪尼。係，因為佢直情喺遊客區嗰個出入口位咧，係最冇得輸噶啦。即係如果你 門口嗰個位啊， 係啊，因為喺你未入大門口嘅時候，你路過就見到佢噶啦嘛。 係 啊。 嗱，我有去過，但我都見唔到嘅。嗱，可能我冇特別留意到啦，係咪？但就算係你講到呢一個地點好啦，你已經係佢哋已經咧最即係最佳嘅銷售點 啦。照計㗎啦。 但係其實原來都有一啲哎呀嘅情況出現啦。因為就係咁樣嘅，原來喺十月初咧就已經宣布咗佢哋有3個支援旅遊業嘅措施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令到呢啲租用政府場地嘅美食車咧減租一半。嗱，你已經係好開心啊，係咪？不過咧，美食車嘅車主咧，佢哋就出嚟講。是完全冇帮助，最简单嚟讲就係而家佢哋就算你减咗一半租都好啦，佢哋做一日生意就代表佢哋蚀一日钱，宁愿唔做反而就可以好啲。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佢限定咗佢哋嗰个地点啊，一定係旅游点、 okay。 但旅游点你哋都知而家真係少咗人去㗎嘛，或者会封㗎嘛，係咪先？咁变咗佢哋就话你就算减一半租都冇用㗎、总之我打开门做生意就代表我要蝕更加多嘅錢，咁我點解要打開門做生意呢？即係呢個就第一個點啦，係咪？即係佢哋已經覺得，哇！你哋嗰、那個，如果你哋嗰個特定嘅營運點啊，仲係繼續 keep 住淨係一啲旅遊點嘅話咧，我哋係冇辦法去營運嘅。 啱、啱。 你淨係聽到呢一點嘅時候，你已經覺得哇，好慘啊！另外一點咧就係話咧，原來咧佢哋未有呢一個美食車，頭先我未話佢哋十月初咧就有嗰、那個半價租金嘅優惠嘅。不過好似咧就唔係喺每一个地点都有做到呢样嘢，就好似生意最好嘅地方迪迪尼 系冇嘅， 系一毫子都冇得减嘅、 哎， 因为佢觉得你有得赚啊嘛， 佢觉得 系啊，即系好商家嗰种谂法咧，喂，嗰个位黄金过亿你噶咯，咁仲有得减埋你真 系啊！有关嘅业界甚至讲到啊，你唔好话减一半啦。你減曬啊！你唔要租金都好啦。個問題依然就係你哋繼續喺呢個政府嘅特地場地去做咧，因為根本嗰啲地點就冇生意啊。有生意嗰個地方咧就滴滴嚟啦，但係你就一毫子都唔減喎。咁你叫佢哋點樣營運？即係嗰十幾個攞咗牌嘅鋪頭咧，我都替佢哋覺得哇！ 好明顯，好似政府俾咗個氹扇咗佢哋一鑊咁喎，係咪？ 同埋你就算擺喺嗰個主題公園，咁你去得嗰啲人都未必一定會幫襯㗎嘛，係 嘛？ 有其他選擇。 我去過咁多次咧，都冇幫襯過。我後來諗到個原因咧、就是，你好少咧會即係餓住個肚咧、就特登入迪迪尼咧，特登去幫襯佢好貴嘅嘢食㗎嘛。即、係你雖然最後都要幫襯嘅，但你絕對唔會話喂而家肚餓唔好食嘢住，入去特登食，你梗係食飽咗少少，入去玩到。咁上下真係頂唔順啦，係啦，真係見我嘅咁，你先再幫襯啊嘛， 係啦，嗰啲係咪？ 咁你諗下佢嗰個美食車咧，佢係擺喺入門口個位噶嘛、 都玩緊咯， 唔係未玩啊。即系话你啱啱准备入门口，咁正常你唔会特别肚饿噶嘛，系啦，咁你又唔会特别去帮衬佢。到到你肚饿嘅时候，你已经入咗去里边个乐园范围咧，你就会帮衬佢里边嗰啲店铺。咁、到你出嚟，你会再经过佢嘅，但系出嚟都夜深啦。 系咯，同埋你出嚟，你中间嗰阵时你自己 你又冇得出嚟噶嘛， 系 咪啊？ 我咪就系话你喺入边玩紧，你都唔会出嚟， 又唔会出嚟 食啦。 系啦，即系呢个系有啲尴尬嘅，所以我都去过几次，之前带细路去，细路都特登走去嗰度咧兜咗个圈噶、但系咧嗰阵时真系。哇！但系又唔肚饿，同埋你梗系想赶住入场啦，又惊呢样嗰样咧，你系、有啲难嘅。 其实我一路以为佢系摆喺入边噶， 因为佢里边有自己噶嘛。 系啊，同埋你都未必可以带你出面嘅嘢食入去入 就 系 咯，因为佢里边就有自己即系特许经营嗰圈嘅诶铺头喺度。 佢哋有佢哋嘅措施又合理嘅，但喺呢个时候其实即系咪可以即系再松手少少咧？嗱，香港人都真系仲需要消费嘅，我哋要生活就要消费噶嘛，系咪？会唔会呢个时候？横掂佢哋嗰啲美食车咁难做嘅话，可唔可以放宽少少佢哋泊车嘅地点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实都有几多香港人想消费，俾钱佢哋继续令佢哋可以营运落去噶。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真系不如你快快脆脆收翻个牌啦，即系唔好搞人哋啊！ 嗱，咁所以嗰阵时记唔记得啊？佢啱啱一开个牌，大家就竞投，竞投完之后咧，又好快咧，已经有一两间咧。做都唔做，第一时间话喂，等先谂谂下，发觉唔对路。 我哋系咪有个 friend 都有攞过牌，跟住冇做啊？小谷系咪有攞过噶？ 我唔记得， 好似有攞过噶。 佢 好似 有 开 始竞投过， 系啊，不过好似都系放咗手噶啦。但我都唔系 100% sure。 即系嗰个咩冰室迷第一时间咯，即系以前唱片公司嗰个咧，咁我真系醒啊！啲人可啲人咧都系咁追住佢，嗰阵时佢就费事讲咁多嘢，系啦，但系佢就话得啦，都明啦，即系可能专注翻自己嘅事好啲啦。而家你睇嚟，即系大概系咩年代咧？嗱，曾俊华仲系做紧财爷嗰个 年 代， 系 咯， 即系嗰阵时就曾俊华推出呢个美食车计划， 短短三四年之间咧，原来就冇咗一半啦，真系。 唉，嗰阵时啊，满怀高兴，哇，美食车好开心， 以为我哋终于都同外国一样啦， 可以喺街边买嘢啦。 原来民情唔同咧，冇得咁样 copy 喎，真系。 真系会过去的 啊， 系咪？ 系啊，真系过去会过去的，嗰架美食车 啊，真系唔该啊。 咁你要去帮一帮衬先 ，OK 噶，使钱我 OK 啊。 不知一定与你分手，最爱往往难以相厮守。爱过你之后，我怕没然后。原来寂寞没有你的问候，用谁来平复也不够。你似个最窝心的缺口。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每个劫数时间会善后，以往那轰烈渐渐会变温柔。长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明天一滴也不留。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最痛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我们如何仍然能活下去？往事就像是一道桥，你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有这牺牲，怎可让你我得救？每个劫数时间会善后，以 往那更迭渐渐会变温柔，重年累月就算你多念旧，明天一滴也不留，爱与痛如昨夜喝的酒，得到过什么也要放下什么，即使你与我苦或甜有几多，失去什么说你会最爱我，他朝好好想清楚，只怕没那么多。从前同你讲不要分别，不要归去，明明还留过一点眼泪，又再跟你相遇，跟你相对，为何完全已经能面对？最爱都会过去，都会散去，都会退去，既然难忘，为何连记得都太累？仍然能活下去，往事就像是一道桥，你与我会过去的情怀不会倒退，爱与恨就像列车夜行，过去会过去的。冬天你与我怎样，总是过水和水，在年月快线里倒给压碎。 系啊，有车婉婉同埋许志安啊，会过去的啊。嗱，我知道你两个都好中意买嗰啲网购啦。 第一样要提一提大家先， 系提一提大家。 多谢大家咧，不停打电话呢个1872388俾我哋啊。喐一喐健康啲嗰个我哋个诶问答游戏咧，今日嗰五个嘅礼物咧就已经派发完毕啦。 系啊，冇错啊。 系啦，咁啊，听日继续留意住我哋节目啦吓，暂时唔使再打俾我哋啦。Thank you。 系啦，嗱，咁啊，阿祖同埋学儿都好中意网购啦。咁啊，你哋有冇信心咧买亲嘅都会系正货咧？ 都有嘅，因为我哋嗰啲网购商咧都比较有信誉嘅。 有信誉，点样有信誉法咧？ 我哋系真系有交流嘅咧。 直情 就嗱，如果我平时喺节目度咧话我网购系王嘅话咧，佢系至尊啊，至尊宝啊，太上老君啦，直情系。佢真系好叻噶，佢会同我介绍，喂呢度啊，睇下啦，唉细佬啊，点啊点啊，咁样咁样噶。 唔系咁系啦，点样确保你买嘅真货先？ 咁当然货比三家呢个第一要点啦，即系你要比较啦。第二就 系 要睇下人哋嘅 comment 啦，睇 comment 之余，你亦都要睇下人哋 po 出嚟嘅相个实物系点样样啦。当然你都要清楚你自己需要一啲乜嘢，唔好话因为呢个都好似我想要嘅嘢而去买啦。另外就 系 嗰个商家嘅诚信度啦。嗱，当然呢一个我喺唔同嘅网站，因为我比较中意买啲家庭用品啦。咁喺唔同嘅网站，譬如日本啦、韩国啦，甚至乎国内啦，咁都要去比较。 我就会睇一样嘢嘅，即系我会睇佢哋嗰个退货啊，容唔容易？因为我觉得呢样嘢系 mean something 嘅，即代表如果你嗰个退货系好容易嘅， 代表咩咧？ 代表佢对个货品有信心咯。 系 啊，呢个系紧要。你谂下，如果唔系佢永远嗰张相就好靓啦，跟住个实物咧就另外一件事嚟嘅。个个都退货嘅话，其实系冇钱赚噶，因为有啲咧系会做埋呢个免费退货噶嘛。譬如我先啱啱买咗对鞋，仲啱啱退。一陣打電話叫老豆幫我攞去速遞公司， 點解要去咧？ 嚇，速遞公司嚟攞 嘅 喎。 我知啊，但係我覺得橫掂一對鞋，我爸爸又會經過嘅，咁我就免得速遞員工特登又走上嚟咁樣啦。係啦，點解唔要咧？因為真係同我想象嘅有少少唔同。 你以為個內置係好內置嘅？ 其實個內置就夠嘅，佢個底係 platform 嘅，所以都 OK 厚嘅。只不過咧，我以為係皮，點知佢唔係皮。咁我真如果我俾呢個價錢買呢對鞋唔係皮嘅話，唔好抵 喎。哇，好犀利啊！ 我就成日都系 size 唔啱嘅啫 ，size 唔啱系嘛？你买即系你家庭用品啊，衫裤系咪你咩都买噶？ 系啦，衫裤系咪我都买？ 咁呢个最容易会出事啦。 系啊，因为咧你知我又瘦啦，咁成日啲腰围咧，佢度嗰啲又同我着嗰啲又唔同，然后咧个鞋又系，即系你争一码半码就已经争好远噶啦，同每一个鞋型都唔同啊嘛，所以咧就好烦。 嗱，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你话嗰个系正货，我头先点解强调系正货咧？即系因为你假设，譬如你要买某一个牌子嘅衫，咁你都好惊会买到系无牌噶嘛，即系或者山寨噶嘛， 会嘅 系咪？嗱，其中有一个所谓线索咧，对你哋嚟讲咧，又 mean 唔 mean something 咧？吓，今次。 就是你打开那件 T 恤， 系 就揾到有啲碎线头。 哦， 呢、這个代表咩呢 碎线头啊，好新鲜咯、啊，冇人着过 咯， 冇洗过， 冇洗过咯， 系咯，冇人洗过咯，系啦，即系最多系咁啫嘛。 但有阵时你就算你去，唔好话网购啦，你 去 铺头 买都会有咯， 可能都有啲碎线头噶嘛。 嗱，所以我就唔明白啦。佢话内地就有一个嘅网友咧，就喺淘宝度咧就买咗一件，佢强调系佢以为系正货啦、 嗯， 因为佢俾咗一个正常价钱， 系 即系出边卖300蚊，佢都收你300蚊， 系 嘅一个 T 恤。咁啱就可以讲下个铺头嗰个所谓嘅背景系点样嘅。咁、 嗯、 但系咧，佢话啦，佢收到货嘅时候咧，佢就望落去，嗱，真系就咁睇分唔到嘅，佢就觉得都好似系真啦咁样。系、 嗯、 边个位令佢起疑咧？佢话。但系突然间俾佢发现有啲碎线头，佢、 嗯、 就起疑啦。嗱，我唔知点解佢觉得咧呢个线头系代表一啲嘢噶。佢就话唔通系假货，冇理由咧会有啲咁样嘅即系剪碎嘅线头喺件衫度啊咁样。 即系甩咗出嚟嘅。 佢系咪甩咗出嚟咧？佢就净系话，佢就发现喺个线诶嘅衫嗰度咧，佢觉得应该 缝补补嗰啲位， 缝补补嗰啲位度有啲剪碎咗嘅线头咯。嗱、 哦， 我唔知点解佢就咁有疑心啦。 嗱、哦哦碎线头呢一个形容咧，可能系真系剪断咗、碎咗、黐咗喺件衫度嘅线头啦。又或者可能因为 未断 有牌子嘅衫咧，佢哋嘅手工系比较细致嘅。 系啦， 系。 咁、啊、你嗰啲车嗰啲缝嗰啲位咧，通常都 系 好笔直嘅。 啱。 系啦，好。企理嘅，好有條理，同埋好嗰啲叫做細緻嘅工作。咁佢可能有陣時，譬如啲雜骨線啊，或者車嗰條直線咧，可能歪咗少少啊，佢哋會覺得哦呢一、這個 挑絲都拜拜咗佢啦， 挑絲嗰個過程係有問題咯。 可能係咁啊，嗱，佢就見到呢啲碎線頭咧，佢就懷疑係假貨，佢、 嗯、 咧就走咗去咧，即係先同個廠商聯絡，廠商就梗係唔 show 佢啦，佢話。喂，你知唔知佢呢间背景系咩嚟噶？有3年历史噶啦，即系唔系第一日开嘅呢间网店，信誉良好，因为佢有个信任度嘅，喺评级里边攞到2个皇冠嘅，同埋累积销售额咧已经系400万人民币噶啦， 即系好似几有说服力啊！ 系啦，咁结果咧价钱亦都同正货冇分别，但系佢就因为呢个线头佢就怀疑，结果咧店员就梗系话我哋系正货嚟嘅，你有本事你拉我啊咁样，佢就真系走去警方度投诉，警方又唔知点解又受理。最后真系俾佢揭发到，呢个系一个庞大嘅卖假货集团。 哇！内地啊， 内地嘅。咁、嗯、然后啲人就话啦，估唔到可以营运咗3年，信用度咁高，但系就衰喺一个线头上面，所以细节位冇得走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周末有蒙面暴徒破坏公物、纵火、堵路等等，亦有明显针对警员进行袭击，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包括割伤警员颈部、喺警车附近引爆土制炸弹等等。警方会尽力追究，务求将犯人绳之于法。林郑月娥在召开行政会议前呼吁市民支持警队严正执法，否则暴徒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她又说暴徒破坏建制派的办事处，形容有关行为令区议会选举蒙上阴影，强调政府会尽最大努力依法举行区议会选举。林郑月娥又表示暴徒的目标包括中资银行、传媒机构等等，认为暴徒希望灭声，不容许其他持不同意见人士发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会前回应有关一名15岁少女死亡的事件，她表示近月有很多恶意攻击警员的失实指控，警员要在网上平台不断澄清。她举例指831太子站没有人死亡，但仍然有人认为有人死亡，而警方初步结论指15岁少女的死因并无可疑，所有不自然死亡的个案报告都会交给死因庭，而死因庭采取的行动将不会由她决定。另外被問到會不會引用緊急法借調各大紀律部隊部分人手擔任特務警察，林鄭月娥說當初引用緊急法時形容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所以若果現時要再作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需要有非常強烈的理據，而增加人手並非強烈理據，因為可能會引起不利於香港的影響。消委會 选取九个较受欢迎的网上购物平台了解送货和退货安排，在今年八至九月进行54次的交易，每次买一至十件货品，消委会收货之后合共提出47次退货和退款要求，只有23次成功，比例少过一半。消委会话，当消费者因为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全部九个平台都会提供相应安排，甚或全数退款，但退货期限差异大，由收取货品后的7至90日不等。消委会又指，三个平台不会为本地消费者安排寄回货品服务，或需由消费者支付运费。而在確認退貨申請之後，消費者亦需自行包裝貨物，尋求速遞服務商，填寫清關資料，追討過程十分繁複。消委會又測試市面44款預先包裝和非預先包裝的辣椒粉、肉豆蔻粉和薑黃粉，有15款樣本驗出可致癌的黃曲霉毒素，其中味好味和元興香料公司的豆蔻粉驗出總含量都多過香港法例上限，已經轉交食物安全中心跟進。另外有一款豆蔻粉和一款辣紅粉的黃曲霉毒素總含量超過歐盟法例要求，有四款驗出的蔗曲霉毒素 A 超出歐盟標準。消委會說，黃曲霉毒素和蔗曲霉毒素 A 都是真菌產生的有毒物質，促請生產商改善生產過程。味好味代理商向消委會提交第三方測試報告，認為消委會的測試結果屬異常。元興香料公司分代理分銷商表示，已經全面回收和銷毀這一批豆蔻粉，調查後相信是儲存上出現問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8点，跌33点，成交金额392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8点，跌9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4升2.2，雅生活服务20.9跌2.1，建设银行6.25升2仙，德士佳新上市报12.06。盈富基金27.4跌5仙，宝龙地产5.37跌5.4，美团点评90.7升2.7，友邦保险73.75跌5仙，中国平安94.5跌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5，日元108.31，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72，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67点，升368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36美元，卖出1,49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日印度会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另外土瓜湾啦，江苏街有道路工程，江苏街介乎码头围道至到美善同道一段啦，暂时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方向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多啲空间在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在秋天干燥的季节，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What are you doing the rest of your life? 秋天见到落叶，我觉得好像欢呼一样，整个人都有重生的感觉，所以选一些可以选择生命的歌最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八点到九点，添丹情怀， 我是邓慧思。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买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今天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滚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 究竟今日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会由边一位可爱嘅女生嚟帮我哋主理呢？ 系啊，但系呢个女生系姨婆嚟噶， 系 你啊， 系 你啊，你都估唔到系咪啊？ 系 啊， 竟然用可爱嚟形容我。 嗱，我哋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就每个礼拜咧就会揾一啲咧，即系大家平时喺生活上面咧，如果只要花少少心机做少少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个生活开心啲嘅。 冇错， 我认识嘅赵学而阿姨婆咧，佢有一样嘢，佢平时喺社交平台上面会 hashtag 嘅一个字咧，就系乜嘢咧？嗰七只字，自己解说一下。 自拍是这样练成的。 哇！ 我自问自拍真系唔差噶啦。 系啊，好犀利噶啦，已经。 Sorry 啊，我 nothing 啊，我乜嘢都唔系啊。如果我企喺赵学而隔篱度， 夸张。 例如我可以解说一下嘅，前阵子阿学而咪上嚟帮我哋做寻找快乐的人嘅，我哋喺 lobby 啫嘛。嗱，我哋有嘉宾访问嗰样嘢，喺 lobby 影相唔少啦，系咪 ？OK。 佢可以自己自拍我哋两个嘅全身合照， 全身啊， 冇错，仲要影到我只脚系七尺半咁长嘅， 咁犀利。 咁大家就阿学儿，你可以讲下嘅系啦，点样可以有七尺半咁长咧？系咪先？我凭我呢一个， 首先我话俾大家听先， 系 我哋依一个环节咧，我而家就系用我自己嘅 Facebook 咧做紧 live 嘅， 系啊， 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去睇下嘅， 系啊。 点解可以令到你对脚有七尺咁长咧？就系因为角度的重要性。 好嗱，第一样嘢，大家想自拍叻啲嘅话咧，学下抄录写， 就唔系 location 啦，系 angle 啦。 咩为之角度嘅重要性咧？嗱、有好多时候有啲女仔好中意自拍啊，你知道嗰啲女仔都好中意咁样拧嚟拧去啦， 系系系， 寻找自己最靓嘅一个角度， 寻找自拍的角度。 佢哋好似寻找完一世咧，都搵唔到一个靓嘅。 咦，你两部手机都同一 set 嘅喎，你都系豹纹底嚟嘅。 系啊，冇错，嗰个壳嚟嘅啫。 系咯， 外表唔可以决定系啲咩。嗱咁啊，嗱依边睇咪都系啦。睇到啦，咁通常咧，我哋都比较中意七分面啊， 系 啦，咁因为尤其是影相咧，女仔咧见到个腮呢个 jawline 啊， 系 呢个叫 jawline 系即系咩啊？ 腮骨个位咯，系嘛 ？jawline 呢个咯，颧骨唔系 颧骨喺上边， 面颊 系啦，面颊呢一条线咧系好紧要， 紧要过事业线。 你有阵时 我唔会同意嘅，作为一个男士， 影大头咧，只系大头嘅啫，就睇唔到个骑楼嘅。 O、okay, K， 好好， 有啲骑楼高到上个大头嘅， 顶到上喉咙。 系咯，咁得唔得噶？ 嗰个系岩石嚟嘅， 就要顾及佢嘅。 但系嗰个都唔算系大头嘅，大头系嚟到呢度。 好啦好啦好啦， 锁骨以下唔算。 好啦， 我哋自己都攞部电话出嚟啦，要见锁骨啊。 O K， 系啦，咁你侧侧地嘅时候咧，呢个 jaw line 咧就会好突出啦。 咁有好处噶，影出嚟。 梗系啦，即刻个人瘦啲啊嘛。 尖面。 其实你同我影相，使乜仲要瘦啊？阿祖都唔使啦。 唔系噶，我话俾你听啊，因为影相你经过镜头咧，嗰个光线咧系会将 即系点啊，侧侧地要令到个锁骨出嚟。哇，好有刘华嘅 feel， 即刻觉得 哇，刘啊嘛，边个刘啊？刘江个刘啊，系嘛？ 真系对唔住，我讲到边度，我唔记得咗，不如 我哋唔记得咗。 系啊，讲紧点解瘦嘅人都要揾条 line？ 点 解要睇到呢个 jaw line 咧？就系因为令到你个面型咧尖啲啦。系啦，我就系讲紧，因为咧。我哋个面咧透过个镜头咧，我哋接收咗啲光嘅时候咧，另嘅地方或者突出嘅地方咧系会反光嘅，一反光咧就会觉得系肥咗啦。 我好似听紧太空总署解释咧，即系月球点解会受到光线嘅折射，然后就影翻落去。 正如今日为例啊，我有顶光啦，我咁啊，我高头咧呢度系咪饱满咗啊？但系当我耷低头咧，佢即刻有一条阴影喺度。 即系你意思系咩？要俾佢食多啲光啊？ 唔系， 系咩？ 避少少光， 我要避开啲光， 尤其是因为佢就话突出嚟嘅位，譬如呢啲颧骨位咧，你再本身系食光噶啦，一食咗光嘅话咧，就会显肥啊， 再爆啲。 系啦， 哦咁样， 即系有人咧，有啲人咧，嗰个 feature 咧，即系嗰个轮廓咧，系唔系咁突出嘅，即系个鼻梁冇咁高啊，或者个颧骨冇咁突， 咁就食多啲光啦。 系啦， 哦， 同埋要就一就个 光头嗰啲人咧，佢个额头会好食光， 系啦，咪就系拧晒咯，反晒光咁， 系咯系咯，咁嗰啲就冇得避噶， 系嗰啲冇得避，戴帽咯。 嗱，嗰啲咧就要靠后期啦。 哦，捉嘢嚟， 唔系好刺激啊！即系话如果你觉得自己本身个轮廓咧唔系太过突出。出嘅，咁你就应该要食多啲光，等佢爆啲出嚟。但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系哇好精致噶啦，即系直情系刘华英鼻嗰啲咧， 就 反 头都冇问题嘅嗰啲， 系冇错，零死角嘅。但系最好就都唔使食咁多光啦， 系 咪啊？ 系嘅。 但我哋呢啲全死角嘅话咧，就要听阿学儿教下我哋啦。 哦，即刻再望下先，食多啲光。 我自己喺度睇咧，佢讲紧嗰个咧，即系七三面嗰个咧，见到咧呢个下爬嗰个位咧，真系好似长咗咧，个人真系好似得咗少少。 有啲人咧就唔中意影侧面或者侧侧地咁样嘅，中意影正面嘅。 正面咧， 正面咧都有一个好超高嘅技巧嘅。通常咧啲人咁样笑，咁样咧，咁你咪呢两嚿肉咧会走咗出嚟咯。其实咧，如果你正面嘅时候笑咧，你将个下巴褪出向前。伸少少， 向前伸少少， 我直情将成条颈伸长咗啊！ 嗱，你咁样笑咯，然后将个下巴褪出嚟。 咦？但系跟住我将成个下面嗰棚牙哨咗出嚟喎。 唔系叫你咁样啊，而系你笑，即系 唔系叫你咁样啊？ 系唔系叫你咁样将棚牙褪出嚟啊？系将个下巴褪出嚟啫。尤其是你 好用力啊！我嘅下巴甩， 合埋口系唔得噶，你要有少少裂。 好啦，我呢边都同你嚟一个互动啦。 嗱，你咁样笑嘅时候 而家我哋喺网上面都有直播啦，我哋嘅听众又可以睇下啦。 但系咧，如果当你 咁系好嘅， 唔好嘅， 唔好噶， 咁系啊，咁系咪好肥啊？呢度 哦，面就会肥咗啦。 正面啊，我讲紧啦。 OK， 当你笑， 笑 伸少少出嚟， 伸个下巴出嚟。 哇！佢电一电我喎，先佢 你冧咗啦，你手震啊，真手震。 呢个位咧冇头先嗰个咁样。 系喎，哇！ 就尖咗啦，会 即刻尖咗。阿祖，你试一次。 嗱，我平时另外一个方法嘅，因为咧我都知道一笑块面就会大啦。咁加上而家我哋咁样戴住， 但我一望住你同头先望住两个样啊，真系唔同。 咁好尾我哋两个人嚟噶嘛，加两个样啦， 系咪？ 一样 就会用另一个方法嘅。咁请教下学吉他好唔好啦？我会轻轻擘大少少个口， 系啦，擘大少少。 即系轻轻拉长咗啊！即系你唔好打横再笑咁样咧，你块面咪更加大咯。我会。即系少少呢， 咁个好处系咩啊？ 伸出少少， 伸出少少个下巴， 系啦。 咁个好处系咩啊？会 尖咗咯， 哦，尖咗 啊！ 即系咩啊？ 嗱，你擘到口咁大，你见到你口大嘅啫， 唔好啊，千祈唔好 啊！你点样？点样啊？ 嗱，你 又试，我又试下先。 之余你 系啦，但系呢个都要慢慢习惯，你有少少肌肉，唔系好好受控制。 搭快车，雨中追， 引擎车跟你追，走咗唔想影你啊！ 唔该呢度，系啦，即系咁样皱眉头，真系唔系好掂。 系啦，咦？话真啊，真系唔同。我明白啦，你头先影我同影学儿咧，同而家我影你同影学儿嘅分别。 我学完发问得唔得？我哋如果马上想了解下咧，即系点样摆个错 pose 咧，系可以错得嚟又唔会俾人。你覺得你喂使唔使咁核突啊？咁樣嗰啲咧，即係如何錯得好睇咧？ 呢方面我係解答唔到嘅，因為我人本身係唔錯嘅。我專影嗰啲咧就係好 natural， 要自然 嘅， 自然錯得唔得啊 ？natural 錯。 我谂呢一个对于我嚟讲有啲困难。 咁如果而家即刻有个时装杂志话，喂，即刻摆个即系cover photo 嘅样要整出嚟嘅，你会摆个点样？嗱，你咁咪错咯，你咪错咯，已经。 佢 觉 得系自然嘅，你试，你而家试下错一个啊！ 我嚟预备咯，一二三。 哇！你个鼻哥窿你想点啊？咁样你错咗个鼻哥窿出嚟啊？ 其实我真系咩都冇做，净系咁样望住啫嘛。 我又学佢咁样望住先。 你用咗力啦，已经 你好有阴谋啊！ 我要望边度？我眼睛要望边度先可以？ 望个镜头，但系你 放 镜头咯， 但放空变咗傻仔 嘅。嗱，佢而家学而系放空嘅 ，OK？ 你试下放空，你可唔可以合埋个嘴啊？ 我咪话咯， 你放蚊啊！你而家 到你，到你， 唉，好大压力噶，即刻除咗个 headphone 先。 好，预备，一、二、三。 都有啲阴谋， 系啊，唔得唔得，有啲阴谋。平时我哋都系走开实力派咧，即系冇乜偶像派嘅方向。嗱，第二一样嘢，我又想请。 好啦，咪先，我哋讲翻头先你问嗰个问题。嗱，我啊讲咗面部啦，你头先问嗰个就系点样将个人影就长啲啦， 好紧要。 系啦，嗰 个 嗱，我就要， 我咁我啲集我唔听啦，呢一度。 你嚟啊，我帮你，我帮你走。 我就要分开咗呢单。 哦，好嚟嚟嚟。 我哋通常咧影相咧， 但 要攞住个麦噶，唔得噶，听唔到噶，听唔到噶。 我哋通常影相咧都系咁样。正面噶嘛，但系如果你要影 full length 嘅时候咧，全身嘅时候咧，你最好咧就将个电话咧摆喺低嘅地方。 系咩？我成日摆高噶。 梗系唔系啦，嗱我而家示范一次俾你睇。 好， 嗱呢个咧就系自拍镜头啦，向住自己啦。 OK， 当你打平水平嘅时候 咧，嗱各位心机听众快啲上网睇下啦，而家有示范啦吓。 好忙碌啊！ 水平嘅时候咧就系会影到个人矮咗嘅，但系咧当你摆低嘅时候咧。 系，喂，你唔好去到咁远得唔得？嗱，而家我 咁低啊！ 我解说，因为佢而家系摆低咗部电话， 整开张凳先，睇唔到啦已经。 佢摆咗一个电话，摆咗一个地下。 喂，呢个系属于偷拍群底个 angle 嚟嘅喂。 你睇下个人系咪即刻长晒先？ 长咗七寸啊！我想讲紧， 唔好咁低啦。 系啦，唔好 去 啦。嗱，如果咧就即系摆喺个地下度，用一个低嘅角度影上嚟。嗱，而家已经有 风扇遮住 咯。 而家咪已经有唔同啦。 系有唔同啊！而家已经短咗一啲啦。 而家已经短咗啲，但系比例上嚟讲咧，下边咧个脚咧都系长过平时睇嘅。 呢个我有体会。如果你影嗰啲大教堂咧，你想影埋个尖顶咧，你有冇见？你唔系你见到啲人直情好似咧玩嗰啲伏击队咁样咧，趴喺个地下度噶，先可以影到咁高咧，系咪就系呢个原理啊？ 就系嗰个原理，低炒咁样。 喂，但我只手好攰，我哋行慢少少啊嘛。 即系低炒，大家要记住个口诀啦。低炒就显得高。 系。 低炒显得高，但会唔会显肥噶？即系啲女士其实都担心呢样啫嘛。 真心拉长嘅，即系我头先话咧，大家已经即刻可以有一个制成品啊，可以上到我哋风骚嘅面书度睇到。就系嗰次咧，我哋寻找快乐的人咧，我同个学儿就喺门口度影嗰张相。 系 佢咧就将嗰个电话咧，我哋教自拍模嘅，跟住你就教时间啦。佢 set 好咗咧就摄过嚟我隔篱嗰度， okay, 但系个电话咧就摆咗个比较低嘅 angle。 真系啊，低得好紧要啊！ 一个低啲嘅 angle 嘅时候咧，跟住咧就会见到成个人真系高咗， okay, 比例会靓咗。 好啦，嗱，女士又担心一样。如果咧焗住真系要影相嘅时候咧，惊显肥啊，即系特别有阵时唔知点解屈咗佢喺前排少少咧，佢应唔揸机噶啦。 即系本身可能大块面有少少大， 啦 永远都觉得自己块面大 噶嘛。佢就唔要做大面人，咁究竟有咩方法可以避开咧？ 咪侧咯， 全部都系侧。 系侧嗱，点解？ 咁要高侧、低侧定点啊？ 点解我哋睇选美，所有嘅佳丽咧，企喺个台度咧，都系咁嘅。 打斜嘅， 哦，打斜， 系啦，45度角。我成日以为咁样打斜嘅话，见到佢身材玲珑浮得啲咋。 有个网民佢话咧，原来阿祖系高过学儿噶咁样。 哦，其实我唔系真系咁矮噶，不过都唔系真系高好多，就系真嘅。 而阿 Nelson 咧，第一时间就话我系一个摄影师嚟噶。 學而真係識㗎喎，咁樣啊。 係啦， 自拍攝者樣練成的，唔係流㗎。 咁點啊？即係打側。 係啦，打側個身。因為 你講等我扮香港小姐啊。 因為咧，當你個人咧平面咁樣向住個鏡頭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橫好闊嘅。 好橫好闊。 咁當你可能 好難好橫好闊㗎喎，但 係。 我都係，我都好難㗎。 當你你而家唔橫唔闊，你都係撩嘅。不過當你四十五度斜斜地嘅身嘅時候咧。唔使除衫嘅，系啦，斜斜地，唔好喐嚟喐去啦，系啦，斜斜地嘅时候咧，呢个人睇落系会 slim 咗同埋长咗噶，无论肥系啦，肥同瘦， 你下边我影唔到啊，因为 仲有一个要诀就系， 即脚我影唔到啊嘛。 如果你 觉 得自己个上身好似好肥咁咧，尤其是着短袖衫啦，你影相咧，千祈唔好夹住只手，即只手唔好贴， 即唔好贴住啊， 系啦， 反而 应该点 啊？ 而家啱啦，嗱，我而家系贴，我而家系贴嘅，嗱，呢边系贴嘅。同你 系啦， 点解啊？咁咪更加显到个臂手臂咯，唔系啊？ 嗱，你睇我呢个，我示范俾你睇。嗱，我唔系一个肥人啦。 吓，系咯，你好难示范噶你。 嗱，我咁样摆只手黐住个身嘅时候， 系 咁阔， 系。 但系当我攞起， 咦系？ 系咪塞？ 咁我同阿祖其实系应该长佢夹住，因为我哋想要有麒麟臂啊嘛。 你唔觉我平时影相系嘅咩？我仲用咧交叉双叠嘅方法添。 系咪咁样会大啲 嘅？即刻老鼠仔出咗嚟咯。 哦，系呢招OK 喎，呢招 OK 喎。 其 实 咧，所有经过画面嘅嘢都系掩眼法嚟嘅。只要你咧多啲自己留意边一个位系靓，边一个位要修补少少嘅，你自己肯花。时间去了解自己， 系 歪咗啊佢。 哦，系咩？啊，系只脚歪咗，系啦。多花时间少少去了解自己咧，你就会影得出一啲令到自己满意嘅相。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 但我想讲呢句先系太过顶唔顺啦。如果头先我话我扮刘华，你想静咗落嚟嘅话，呢度有一个叫做咩 Pinky Minty 嗯啊，佢话阿祖侧面好似张学友。 我都讲唔到嘢喎， 榴莲，榴莲有人扮你爱人啦，榴莲。 我系有同榴莲去睇过张学友演唱会嘅， 你 侧 面似张学友？ 系， 我觉得个正面都似啦。 有啲尴尬， 定系学友写嗰度？ 唔好，我哋唔好讨论呢个问题。继续讲翻。 我要问问题，因为另外一类型嘅相咧，我见学而自拍系好叻嘅，系乜嘢咧？就系佢喺一个大自然嘅景象，譬如佢去旅行嗰阵时啊，即系有阵时。自己即係成日啲女仔都會嫌噶嘛，就係話嗰啲男朋友影相都永遠係點解我影你就咁靚， 啊、 你就影到即係你老婆都你個頭。 我影親佢同佢啲閨蜜咧，全部 delete 㗎。不過佢成日話摸一隻腳，一係就話我面就肥咁樣。 所有 人 都係咁㗎。 所以學而咧就唔信蘇生啦，佢就信自己。 係啦，信自己，所以就練成。 自拍神功， 咁可唔可以教一教啲男朋友点样帮女人影相？ 我哋所有唔系啊，而家唔需要教男人啊，系靠自己啊。 我哋讲自拍啊嘛， 但我哋都要，我哋都要帮人噶。 咁你喺我所讲嘅说话里边从中透视。 好啦好啦好啦。 我哋通常咧自拍咧尤其是喺一个大嘅环境里边咧，就必定要有道具嘅，就系呢一个啦，脚架。 O K， 脚架 呢个脚架 咩价格噶？其实冇有， 好平 嘅 呢啲， 好平 嘅 咋。咁佢系可以夹到个电话嘅。 系。 咁呢一只咧就系软。脚嘅，唔系鞋吓，呢一只咧就可以咁样咬佢咧，你可以夹住喺唔同嘅位置嘅，即系呢个可以唔系放喺平地嘅。 即系譬如如果我当呢个系一棵树啦， 系啦，就咁夹住佢， 系就可以夹住一棵树上面，你可以搵到唔同嘅 angle 咧。 哇，撞鬼 你！你睇我只手似唔似一棵树咧？ 好大只啊！哇，阿祖老鼠仔啊，劲过张学友啊！ 我是老鼠版张学友， 系喎。 咁至于平时喺平地嘅环境咧，我就会用呢一只咯。咁呢一个咧，其实佢系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嘅。咁你可以即系用个 remote shutter 嘅。不过咧，我就冇驳到嗰个 app， 所以就用嘅。 喂，女士嚟讲，你影到张靓嘅相，呢个系基本入门啊。 我觉得头先你嗰个软脚咧已经好犀利啊！即系我谂冇人谂住咧陪个女神去到郊外嘅时候咧，咁都可以有个道具自拍到，好叻啊！真系呢个 一个人周围去。去行下海邊啊，去下啲樹林啊， 阿婆嘅生活啦，都 係咁。所以我一個人嘅時候，我就需要靠呢啲道具幫助啦。 好好啊，呢個 咁跟住咧就係除咗外置嘅道具之外，內置你個電話其實係有可以影 video 噶嘛。 咁通常咧，我就會影咗 video， 跟住咧翻去cap 翻個 screen cap 出嚟。 OK， 唔怪得知啦，呢個你真係冇教我啊，趙學賢。 跟住點啊？ 我同你做咗咁多年朋友，你結婚我做你姊妹，我話俾你知你教我呢一點。 跟住點啊？ 跟住你 screen cap 你中意嗰個畫面出嚟做嗰張相咯。 哦， 因為有陣時咧，譬如你咪話我，就算你教十秒啦咁樣，可能你走到過去咧，又笑唔切啊嗰樣嘢。因為有陣時我見到學賢影嘅一啲相咧，就係明明前面係個泳池嘅，我喺度諗。啊！你就算你跨得过个泳池，个泳池都唔会咁样，哇！ 系系系， 唔系波平如镜啊， 水系， 你好似讲紧一啲嘢喎， 系啊，得噶啦， 唔系即系 佢话你情绪啊， 冇水花四 溅啊， 咁我就喺度谂点解啦？你啲十秒跑到过去，点样都会有啲水花噶，佢就冇，原来佢就系用拍呢个 video 嘅方式，跟住就 cap 翻靓嗰个 angle 啦。 但系要技巧噶系嘛都， 其实都唔使技巧，你摆咗个相机喺度，个你知道个 framing 系点样，即系知道个构图你想要系点样，你睇到噶嘛？有芒有成，咁你知道嗰个位系咁啦，咁你咪开一揿个 video 就开始录影啦。当你行到过去，你摆晒你自己想要摆嘅 pose， 仲可以摆好几个添。 系啊，你可以行嚟行去，咁你我一分钟至十分钟嘅 video 你都可以拍噶嘛。 好好啊，真系。 咁跟住完咗之后翻嚟熄翻个掣，跟住咧就睇翻啦巡逻影片啦。你中意边一个画面？你自己 一起起步嗰阵时，边只就跳咗脚嗰个巡逻影片啦，系嘛？ 咁你咪 cap 翻佢出嚟咯。 系啊，不如我哋最后咧，我哋三个一齐摆一个好挫嘅 pose 咯， 唔系，我觉得我哋应该要分别地影一张自拍俾大家睇下究竟。 我哋而家喺呢度，系啦，我哋而家喺呢度先。 好， 我哋每人都一齐，我哋一齐。 即系点啊？ 唔系，我哋一齐摆个好挫、挫嘅 pose， 扑碟嗰个扑啊， 系啦。咁我哋然后就睇下可唔可以毕到业先嗱？点样？ 你呢个角度系唔会影到三个人嘅， 系啊，不如你嚟帮手 啦。你都系靠学而啦。喂，我爬上台先啦。 真系我即刻影到，咁要点做啊？我哋而家 笑咯，影相啊嘛。 你个 咪嚟？嗱，呢个灯咧咁样，哎呀，咬住啊！嗱，我咁样，我个头系咪即刻呢度肥晒啊？ 系喎， 啊，攞翻落嚟，攞翻个下巴落嚟， 下巴落嚟， 下巴落嚟先。耶、yeah ！喂，你去咗边啊，豪仔？ 系佢 讲啲，我 啲要去歌噶。 呢个就我哋今日生活风骚小确幸，我未试过用咁样嘅方法嚟做噶。咁系咪成功咗 啊？ 影咗个啦，系嘛 ？OK。 你要 cap 翻出嚟咯，你要 cap 翻出嚟。哎呀， 你打到我啊！系啊，听歌啦，听个 break 啊要。如想只发现实替代，仪式彩片未残留太耐，不要答案，但要知快门无声，纪录片段会悲哀长情。如想只发现实替代，而闪灯只未残留太耐，一秒半秒只要去无前程，纪录片面已经放全程。原来小小感觉可以缩细放大，照张双眼擘大有咁大得咁大。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唔系咁大，只要将眼界放大有咁大得咁大。其实呢个世界唔需要太多边界，可否最爱看世界，咪咁大惊小怪。你跟得快唔表示你行得快，咪下判决太快，睇到自己咁大。你一张手指，你可以选择两个故事，要一个天长地久嘅黑箱作业。你一张手指，你可以选择两个故事，定系即景即有，话都冇咁易。每一个故事，有个可以现在完成两个字。你系未睇晒，咪咁快嘈生晒。每一个故事，佢有佢存在嘅意义。上次有得变坏，但系记忆唔升变坏。如想只发现实替代，而色彩片未残留太耐，不要答案，但要知快门无声，记录片段会悲哀长情。如想只发现实替代，而闪灯片未残留太耐，一秒半秒未知要去无全清，记录片面已经当全程。原来小小感觉可以缩细放大，照张双眼擘大有咁大得咁大。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唔系咁大，只要将眼界放大有咁大得咁大。 彭斯话：特朗普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敦促土耳其停止入侵行动，并立即停火，同库尔德武装展开协商。彭斯又话：将应总统指示，尽快前往土耳其商讨解决方法。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天气干燥，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1点，跌10点，成交金额411.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8点，跌9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4升2.2，亚生活服务21.25，跌1.75。 建设银行6.2四升两仙，美团点评90.5升2.5。德士街今日新上市报11.88，盈富基金24.45，冇起跌。普龙地产5.39，跌0.52。友邦保险73.95，升0.5。中国平安94.4，跌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6，英镑9.989，英镑9.898，瑞士法郎7.874，澳元5.315，加元5.929，新西兰元4.946，欧元8.65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04。日经平均指数报22,188，升389。港金现价报14,00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46，卖出1,494.7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路明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喺窝打老道噶。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路明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石硖尾由于有道路工程，大坑东道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大坑西街快线封闭，而窝仔街去又一村方向近住大坑东道的快线都是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方向荃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坐喺度，拉筋可以帮助保持筋腱嘅弹性啦，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对预防都市痛症都好有帮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你亦可以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威廉卡塔里斯是希特拉的大师级间谍，德国间谍机构阿勃维尔的局长。1939年，卡纳里斯指使党卫队乔装成波兰人攻击德国电台发射塔，乘机入侵波兰，但亦有证据指出他暗中向英国提供情报拯救犹太人。是什么令卡纳里斯渡过双向？是不是他有份策划刺杀希特拉的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司机大佬大家好吓，虽然咧呢一个东莞女车神咧桂花田就放假嘅，你知马田有呢个称号好巴闭噶，系啊， 劲啊， 系啊，你会系咩爱好啊？如果咁样， 我都系女车手嚟嘅， 真系啊， 系啊， 你会唔会系嗰啲叫做虎门即系啊三虎门女车神，即系总之都系劲嘅， 都劲嘅， 大湾区啦， 系咯，大湾区好啊，而家 我惊我荡失路， 但系我惊啲人当咗系大湾区学神。 嗱，佢揸车咧，我有坐过好定嘅手车， 系， 不过咧佢揸车系用。 容易燥嘅， 都 系真嘅。 好多人都系咁。 系啊，真系嬲噶嘛！即系你谂下，尤其是我隔篱嗰个咧，递到翻嚟噶嘛，即系佢哋揸车咧系好严谨嘅。你要 cut 线咧，唔该你打灯，你一定要打灯。 哦，但我哋应该都系要咁样嘅。 系咁啊，有阵时真系赶得滞咧，你赶唔切啊嘛，即系个太已经快过个灯啊。佢话你真系好危险嘅咁样。咁所以即系一路咁多年以嚟都养成咗一个习惯系打灯嘅。咁但系当你咧见到隔篱想 cut 你线嗰个人唔打灯咧，你就会即刻燥起嚟。 系系，我明啊明啊， 因为你有打灯啊嘛，所以就你反而会燥咗。 你影相都打灯啦，何况 cut 线？ 系啊，我而头先同我哋讲咧，佢话咧佢嘅自拍点样咧系未教完大家的， 一定未啦。 俾个等我哋搵个时间啦， 仲有机会嘅。 慢慢分享。 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啊， 系啦。 如果大家想睇翻头先我哋三个究竟嘅情况室里面系点嘅话咧，系啦，我哋面书又 有，学 而面书都有嘅，大家可以睇得到。 头先一路直播啊，一路有人质疑我啊， 质疑你。 佢话边个揸机啊？系咪豪仔嚟啊？手震嘅，我话揸咗好耐啦，廿几分钟啦，手震好正常啫，系嘛？ 我自己都冇见过咧，有首先不停话你系摄影大师啦， 哦、 有一啲嘅听众佢哋本身话咧，佢哋嘅即系假姐好似系话系做 model 嘅， 系啊， 都系教佢咁样摆 pose 嘅啲角度嘅。 开班我、啊、哋真系可以， 咦谂得过喎、 啊？系啊，但我最唔睇得，全部都话佢大只张学友咯， 系啊， 即系 同埋仲有张咖啡， 所以 我 咪就 系、 是，所以我咪就系话画面系一个掩眼法嚟， 系啊。明明觉得佢 而家冇画面，你见唔到我呢个好凌厉嘅眼神，亦都有人话我系扮。话我系扮张家辉，扮张学友， 系啊，然后仲话你系扮林海峰啦，但系佢明明喺之前佢最多系似林一峰嘅啫嘛，佢而家 upgrade 咗三格出嚟，唔知去咗边度而家真系，身高都 upgrade 晒噶。 咁讲，即系其实我平时即系有啲即系 巨星级嘅影子喺晒度， 低调啦， 低调 啲，含蓄啲， 太肥晒出嚟唔 系 几好。 系啊，好啊。 咁我哋讲咗咁耐，今日我哋司机大佬 唔系讲紧着啊嘛，讲紧着系啦，佢见到人哋咁样 cut 少 咗， 系啦，嗱，但系其实仲有个着咧，就系话琴日我哋咧分别都讲咗咧，就话喂而家市道唔好啊，有好多商场咧都想做多啲即系泊车优惠咧，即系应该就系咪降低少门槛啊，或者令你会多啲即系着数咁样嘅，但系发现咦原来都唔容易嘅， 系啊。都几 系啦，琴日阿祖讲我就系因为转咗电子之后咧，即系嗰啲领嘢商场之后就变咗电子，咁就其实有啲小商铺就咁，我点做电子啊？ 系啊，因为佢哋会担心咧，即系我哋本身都现金交易嘅，再加上啊，就系其实隔篱附近仲有其他商场噶嘛。如果你哋咧令到啲客户系麻烦咗嘅，佢未必会选择泊架车喺呢一度，亦都代表住未必会喺呢个商场度购物啦。咁啲商户咪更加惨咯。但系其实呢一排咧，成日都话市道唔好，理应。你哋有冇发现到啊？问下我哋嘅听众啊，其实商场喺泊车优惠方面咧，有啲人系方便到你嘅，定系有啲你就觉得，唉，把鬼啊，点解会系咁样噶？你一啲都唔方便。譬如豪仔，你琴日举咗另外一个例子啦， 系啊，即系我琴日个例子都讲咗，咪就系话佢喺夹单或者唔夹单嗰度咧，甚至乎有某一啲叫做出入闸嘅时间咧，佢都限咗你。咁结果咧，我琴日都有一句我话，咁其实你结果令到一个咧，真系由朝帮衬到你嗰间商场去到夜晚。都使咗唔少钱噶、一个钟都免唔到，系啊，咁但系我检讨咗自己嘅，鬼叫你消费少咩？少到一个地步系唔可以一张单五百蚊。或者两张单$800，咁都一张单$500，我都烧唔到出嚟。 哎，但系争嗰几廿蚊又真系好心噏噶嘛，即系争住张单，哎呀，争几廿蚊，早知食埋佢啦，或者买啲嘢啦。 我有一类型嘅商场咧，我几中意嘅，不过唔多。佢哋嘅泊车优惠咧系用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去计嘅。 嗱， 因为有阵时你会真系哇风头火势噶嘛， 争少少， 仲有三分钟啊，快啲啦！ 等啲嚟落去都走咗啦。 系咯，你拖男带女嗰阵时嗰三分钟你未必跑到噶嘛，上得到架。车都未必出到嗰个闸，系咪先？所以有阵时咧，我见到佢用半个钟头去计，我有个感觉咧，觉得佢唔系想掠你水嘅，即系呢一类型嘅商场咧，我会即系我会谂多少少，优先考虑少少嘅。 我就有阵时去啲商场咧，就一定要系佢嗰个商场嘅 member 先至有优惠嘅。 咁咩？咁尊贵噶，搞到要唔系嘛？ 因 为 咧， 边区啊？ 嗱，尖沙咀咧有一个商场咧，佢哋就冇停车场嘅，咁但 系 佢哋有代客泊车。 哦，咁我知边个 啦。系啦，咁你。 系嗰个 member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去 cafe， 咁就有个优惠俾你嘅。 系 吓，咁呢一个咧，我去过几次咧。 咁做佢 member 难唔难先？ 我唔知啊，因为我朋友系 member 啦、哦，所以我就用我朋友嗰、那个卡啦。咁但系其实都几麻烦嘅，即系你又要上上落落，又要去嗰度吸完，攞咗嗰个卡，你又要攞翻俾个朋友咁样。即系呢一个都会比较费时失事咗少少嘅。 系 咁咯。 系啊，嗱咁所以我哋一讲开话喺商场泊车优惠咧，我谂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几样咧，就系、是你有冇遇过一啲咧？你觉得系即系最难攞到佢优惠嘅？ 嗯 嗯，即系哇，原来喺嗰个假日 咁高系咪？ 个门槛咁高，我唔系每个商场都去过啦。喺我经历里边咧，我就系觉得尖沙咀咧嗰、那个一个 number 嗰个商场咧，嗰、那个门槛我对我嚟讲算好高啊，因为咧佢如果周六日嘅时候咧。佢系好似系起码$800或以上先有得免， 系 贵到咁样。嗰阵时我记得 金钟嗰个咯，都 OK 贵噶。 但系嗱，佢又好得意喎，佢贵得嚟咧，佢又中间系醒啲好嘢嚟叹下喎。如果你啲午市咧，你只需要唔知消费$100或以上嗰啲咧，佢就已经可以俾你免到一个钟。但系如果你用佢平时嗰个价钱咧，佢系冇可能$100可以免到一个钟嘅。咁、 哦、 所以佢又有一啲特定嘅午市优惠咧做俾你嘅。但系我觉得譬如有啲好贵啦，佢、就会去到即系我上次经历嗰个就$800咁样先至会有啦。咁然后而家多咗好多咧，就系、是、用电子货币啊嘛。咁、有好多人唔知嘅时候咧，佢真系俾咗 cash 咧，哦冇咗啦。 嗱，我哋近、我哋公司附近九龙塘嗰个咧，就 系、 是、要电子货币嘅， 冇错。 咁我冇记错，好似$400啊，其实都合理嘅咁样。始终佢都系即系大型商场咧，有阵时佢哋个门槛高少少嘅咁样。但系成日都唔记得碌卡嘅时候咧，个优惠冇咗咧，好抌嘅。 嗱，我呢度系有度好处啦。我平时去开嗰间超级市场喺个商场入边嘅，咁嗰个姐姐咧都成个睇我，你有冇泊车啊？记得用卡啦，系啦，记得用卡啦，唔好俾 cash 啦咁。 哦，即系姐姐会提， 系啊，姐姐会提。 咁我哋都明嘅，佢唔俾你用 cash 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唔想你成日攞人哋单咯。 哦，咁都会噶。 即系我哋如果同阿天出去食饭，就因为帮手攞张单啦。 哦， 系啊，咁啊攞咗啊，所以我而家都系中意拣嗰啲可以攞单嘅商场， 或者我哋要消费够咯。 消费够咯，唔系，但系消费够又仲有第二格就系、是。俾唔俾你夹单先？ 系、 啊、即系譬如你话个总额叫做$400，咁你唔好理我喺边几间铺头食个嘢啊。其实譬如话我两间铺头，我每间食完$200，都 OK 系嘛、但有啲唔得，佢中意你单一消费，我又谂唔明佢做咩一定要谷到你单一张单嘅消费要$400？ 系 帮衬两间$400同一张单$400。 都系喺你个商场， 都系呢个商场度俾钱嘅啫。 佢咪想你去到多啲唔同嘅铺头都有消费咯。 唔系，但我夹单咪就系多啲消费咯。佢俾佢 几张单加 埋。系啊，但系佢又唔俾你夹单， 又要大啊嘛，即系要你使钱啦。 即系要你甩好多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譬如话优惠嗰个价码，你遇过最贵嘅要几多？最实际嘅，我谂$100呢个走唔甩啦。即系最经济嘅，可能$100就已经 OK 啦。又或者夹单咯，有冇一啲咧直情嗰、那个？要求好严格嘅，即系只准两张，有啲讲到明啊，同一间餐厅唔准有两张啊。 哦，系噶， 系啊，即系譬如如果你咁啱话啊，你 惊人哋造假啊， 系啦，但系你好无辜咁，譬如你嚟食饭，跟住可能咧你又见到学儿嚟食饭，佢唔泊车嘅。但佢又埋咗張單，咁可能你問佢攞張單， 呢啲機會比較少啊！講真， 但 係你咁啱又撞到朋友， 係啊，撞到朋友比較少，即係可能我約咗，唔係我自己去食飯， 但你食兩次得唔得？ 可能我埋一張單，哦，你又嚟喎，咁一齊食埋啦。 係啊，食兩次得唔得先？但係真係有啲商場咧，佢講到明同一間餐廳咧冇得夾單，係、 哦、 啦，又或者如果其他嗰啲咧就話頂籠夾兩張單，係啦，多都唔得噶啦。但係有啲好 welcome 嘅，三張又得，四張都得。 我又好似冇試過見到三張單， 三張。要得噶，有部分啦、 啊，所以咧就要请教下我哋嘅听众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另外咧，网上留个言啊，话俾我哋知边一区话呢一个商场笋啊，或者呢一个商场你真系要小心又小心啊。 优惠 系啦，咁啊，欢迎你哋话俾我哋知嘅。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究竟近日市道唔好，呢啲商场嘅泊车优惠有冇调整到咧？我哋真系好在乎噶。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喺呢排有唔少人都话紧俾我哋听，佢哋睇呢排嘅资讯睇到停唔到，甚至乎瞓唔到觉，情绪低落、掹枕、发恶梦等等。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一啲身体嘅提示，话紧俾我哋听，我哋可能都需要休息啦。明白大家都好希望去关心社会，为自己的地方尽一分力，

我想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而家都啱揸紧车听紧你哋噶。 哇，小心啲喎吓！ 我会啊，会啊。因为我想分享翻就系话有商场系唔使钱嘅， 唔使钱 咁笋。 系啊，就有两个钟。咁佢成日都有啲 promo 咧，就话譬如你着住红色衫，或者你有啲红色嘅物件，或者有幅什么嘅相咁。 系咪？ 系咪九龙湾啊？ 唔 系 啊， 系咪钻石山啊？ 系啊， 钻石山， 钻石山呢个系好多朋友，譬如嗰阵时咧，我未做电台之前咧，有阵时我会去做嗰啲学校巡回噶嘛，即系做完一场，中间去一场咧，司机大佬咧，好多时候咧就会车我哋成，因为一个 van 仔有啲嘅道具，有啲景啊咁样，佢就会成日都去嗰度食饭噶啦，就因为系话呢一度抵啊，大家今日有冇人着牛仔裤啊咁样，佢就话如果今个月去做 promotion 就牛仔裤，跟住咧就可以有两个钟头免费。泊车咁样嘅， 系啊，因为真系觉得系好正咯。 系 咁即系我就会选择性约人去嗰度多啲嘅，因为真系唔使钱，因为真系好贵。头先啊牛仔分享过咧，某某一个字头嗰度 系 好鬼贵咯。 系啊，但我想问下咧， 真系揸车系 咁个牛仔裤系咪真系你去到泊？你系点样去话俾佢听 你 个优惠 系 啦？ 咁咪见到啊嘛，嗱，我着红色衫啊，未 唔系，但系佢点样扣你钱 啊？ 我有一次试过分享下，有一次试过，譬如着牛仔裤或者红色衫嗰啲咧，咁我真系见到有个叔叔着红色衫，我话叔叔啊，唔好意思，跟住我指下佢，佢就俾佢我送我。 佢哋系去得几松手添嘅，即系佢见到就得，因为佢即本身谂住我唔系要有呢个优惠去为难啲顾客噶嘛，佢系想方便佢哋噶嘛。我记得。嗰陣時試過咧，嗱，我未試過紅色衫嘅牛仔褲有試過啦，好似綠色衫有試過，因為嗰個月好似聖誕節，你似聖誕樹就有啦， 係 啊， 我記得有試過咧，仲有就譬如母親節，你要 show 一張相咧，就有你同埋你媽媽嘅相，跟住又有嘅， 好 sweet 啊咁樣， 康乃馨花啊之類，跟住即刻上網 Google 咁樣。 佢係每一個月係唔同主題嘅，定係每一個星期都唔同主題噶？ 我发现佢我次次去到都唔同，咁但系 每 个 月 嘅 我记得就好似系。 可能两三个礼拜会唔会咧？ 唔知啊，即系总之佢嗰个优惠系唔难令到大家达标。 如果佢话靓仔就可以去免费拍啦， 咁你就一 你去唔去到啊？咁样 冇车冇 系咯，哎呀，好惨啊！真系 我哋不嬲都系用互相攻击为己任嘅。 系啊，所以呢个就你推介嘅。 讲到靓呢个字，你哋都行开 啦，你 做 乜嘢？ 有冇啲？ 因为其实我哋泊车最紧要系即系睇下边度系会着到啲，因为而家真系好贵，有阵时咧过咗钟就真系四十。蚊啊，咁一个钟真系好唔抵咯， 四十蚊真系好金噶， 所以其实你即系好似阿 Virginia 咁讲咧，如果个商场喺呢个泊车优惠咧，花多少少心思嘅话咧，真系可以吸引到多啲唔同嘅朋友去到消费噶。 认同啊，因为始终我哋揸车，其实就你话附近如果有个平啲，我都选择去附近，就未必会去嗰个贵嗰个咯。 情愿泊低架车行两步啊。 系啊，其实如果泊得去佢个商场咧，就梗系会喺嗰度帮衬埋咧，就一举两得嘅。 系啊， 呢个免费添啊，正啦。 唔系啊，我泊喺呢个商场我都系帮衬紧你啦， 系啦，冇错冇错， 真系喎，车场都系钱嚟噶嘛， 最惨试过啊，头先分享过啊，豪仔佢哋分享过话，我试过真系500蚊，跟住480几咧， 系啊，唔知点算啊， 多少少啊咁样， 系啊，30几蚊啊， 因为嗰度又冇十几蚊嘢俾你买，分分钟佢仲话唔好意思，系一张单500蚊先得， 系啊， 你就突然间变成咗低消费人口咯，你就要俾人睇唔起噶啦，真系，系啊，多谢， 就会好唔开心， 明白。多谢你打嚟分享啊 ，thank you， 小心揸车， 系啊，拜拜，免费真系好啊， 听到个电话好嘛？ 你系边个 ？Hello， 黄小姐， 黄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啊，丰收快活人听我 ，Hello， 我就冇泊车嘅呢个问题，我就想讲翻商场嘅销售问题， 好啊，好啊， 系啊。喺新界某个大型商场啦，咁佢有啲牌咧就显示话啊，你商场消费两间店铺消费1000蚊就送300蚊 coupon， 即系都系包翻喺商场入边嘅。喺商场消费即系俾翻你用嘅。跟住咧，佢就商场大概就12点就正式开门啦。即系陆陆续续，其实有啲食肆都开咗10点、9点。跟住咧，我哋去消费咁就买嘢啦，去到2点零钟咧就排队攞啦，即系去嗰、那个。information 嗰度，跟住佢已经话派晒啦。我话吓，你12点先开门，有咩可能咁快派晒？我哋个额有几多？佢话82个。跟住我话吓，82个，你嗰1点先开始派，2点几咁快冇晒？佢话系啊，12点几已经有人排队。 我都试过一次系咁样，你系咪最大嗰间商场啊？ 系啊，四个商场楞埋一齐喺新界。 咁跟住咧，真系会派晒噶。 系啊，真系冇、啊。佢话小姐，我哋已经派晒草啦。 沙田嗰边 系啊，系咪沙田啊？ 系得 OK 噶啦 ，OK 啦，唔好再讲得。 有四个商场楞啊。 咁跟住点啊？咁即系你唔信佢系派晒？ 咁都冇 办法。我唔相信咯。咁我咪我话你都写住留电话等我反映下。跟住佢即刻搣张咪冇字俾我打去。 哇！咁可能真系好受欢迎系嘛？ 但系商场系鬼影都冇嘅，平日嚟。 即系其实你搵唔到个百二个人喺边度，但系就排晒你嗰啲 quota。 系咯，有咩可能咁快过嚟？ 我知啦。 咁你系咯？ 佢系嗰啲陈奕迅演唱会啊，内部认购咗啊。 我就冇佢咁积极 喺屯门嗰边啊。 屯门嗰边 系啊。 多谢黄小姐你嘅电话，多谢你嘅分享。呢啲优惠攞唔到咧，其实都真系几嬲噶。 猛啊！听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决心尽最大努力，听日进入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而今次封面选用天蓝色，希望香港能够好快雨过天青，重新出发。佢又预告，听日公布嘅施政报告会较聚焦谈及土地同埋房屋政策。今次会采取新做法，加入附篇，交代2017年上任之后嘅工作进度同埋往后嘅新措施。林郑月娥又话，过去周末有蒙面暴徒破坏公物、纵火、堵路等等，亦有明显针对警员进行袭击，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包括割伤警员颈部，喺警车附近引爆土制炸弹等等，警方会尽力追究，务求将犯人绳之于法。林郑月娥在召开行政会议前呼吁市民支持警队严正执法，否则暴徒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佢又话，暴徒破坏建制派的办事处，形容有关行为令区议会选举蒙上阴影。佢强调，政府会尽最大努力依法举行区议会选举。林郑月娥又表示，暴徒的目标包括中资银行、传媒机构等等，认为暴徒希望灭声，不容许其他持不同意见人士发声。消委会选取九个较受欢迎的网上购物平台，了解送货和退货安排，在今年8月至9月进行54次交易，每次买1至10件货物。消委会收货之后合共提出47次退货和退款要求，只有23次成功，比例少过一半。消委会说，当消费者因为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全部9个平台都会提供相应安排，甚或全数退款，但退货期限差异大，由收取货物后的7日，是收取货物后的7日至90日不等。消委会又指，3个平台不会为本港消费者安排寄回货物的服务，或者是需由消费者支付运费。而在确认退货申请之后，消费者亦都需要自行包装货物，寻找速递服务商，填写清关资料，追讨过程十分繁复。另外，消委会又测试市面44款预先包装和非预先包装的辣椒粉、肉豆蔻粉和姜黄粉，有15款样本验出可致癌的黄曲霉毒素，其中美好美和元兴香料公司的豆蔻粉验出总含量都多过香港法例上限，已经转交食物安全中心跟进。另外，有一款豆蔻粉和一款辣红粉的黄曲霉毒素总含量超过欧盟法例要求，有4款验出的蔗曲霉毒素 A 超出欧盟标准。消委会说，黄曲霉毒素和蔗曲霉毒素 A 都是真菌产生有毒物质，促请生产商改善生产过程。美好美代理商向消委会提交第三方测试报告，认为消委会的测试结果属异常。元兴香料公司代理分销商表示，已经全面回收和销毁这一批豆蔻粉，调查后相信是储存上出现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夜温差较大。强烈季候风信号验证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06点，跌15点，成交金额41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8点，跌9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2蚊，建设银行6.24升2仙，雅生活服务21.2跌0.8，美团点评90.55升2.55。德士佳新上市报11.8，盈富基金27.4跌5仙，宝龙地产5.39跌5.2，友邦保险73.85升5仙，中国平安94.35跌2.5，华夏沪深344.55跌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08.34，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6。加元是1.323，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193点，升394点。港金现价报14,00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46美元，卖出1,49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秋色》，陈慧娴。住秋叶的落下，虽然为丝丝的凉意带来点悲凉感，但对于忙碌的都市人来讲，似乎秋天才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去隔住一段距离去回顾悲伤，为未来的路去重新装备。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 我是郑子成。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老公，你又买合身模型啊？ 系啊，强咧买完之后咧，挤住喺我度先嘅啫。 你有咁好心帮人哋收埋合模型？ 哦，佢有俾少少钱当租金噶。 哦，你当我哋呢度咩啊？货仓啊？你知唔知咁样系属于违反租约嘅行为嚟噶？你系咪想冇屋住啊？ 对唔住，老婆，其实模型系我自己买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播出。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公屋快活人》广播剧，现在开始。 洪生，怎么咁错档啊？咁耐唔嚟揾我，今日竟然咁好兴致，约我喺我屋企楼下一间茶餐厅食饭嘅。 哎呀，阿李，上次咧我哋夹粉啊，做嗰个咧嘉年华嘅熟食档咧，啱啱啊计好晒啲钱啊，路经啊，咪顺便拎过嚟俾埋你咯。 哇，原来真系赚好多、啊，扣埋啲租金同埋嗰啲嘢食嘅成本咧，我哋两个每人做三日，每人咧就袋成20,000几，哇，几好赚、 啊。咁啊，都要靠你煮嗰啲牛柳粒好食先得㗎嘛。如果唔係啊，就好似隔篱呢卖芝士蛋糕咁啊，哎呀真係蚀晒本啊。嗱，呢度20,000，袋好啲钱啊。 唔該晒，唔該晒。5,000、10,000、15,000，哎啱晒数啦。喂，几时呢仲有呢啲好路数，记得啊介绍俾小弟喎、啊哎。 好喎、啊、下两个月呢喺北区嗰边啊又有个嘉年华啦。 嗯， 哎佢哋而家好似搵緊档主，你有冇兴趣夹先？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预埋我啊。 喂、哎、咁就得啦，喂攞返5,000蚊嚟啊。 啊点解啊？ 我啊都要入货噶嘛，买定啲牛柳粒，同埋咧俾嗰个档口仔啲按金啊，仲有啲煮食用具啲租金啊，啊，仲要揾个仓咧摆住啲嘢，嗰度都系成本嚟噶。一人俾住5000元，好合理啫。 但系我呢个月咧未交卡数，等钱使、啊。不如咁啊，嗱，啲主食用具同埋啲食材咧，呢、這、一个月唔系要揾个仓摆住先嘅。不如咁啦，摆住喺我上面嗰一间公屋单位嗰度。嗱，你啊收少我2000，制唔制先？一于一价便宜两价着啊。 吓，摆喺公屋单位？得唔得噶？ 点会唔得啊？个单位系我噶嘛？依家咧我都系摆紧我其他生意嘅货喺嗰度噶，我当佢货仓咁用噶咋，好少翻去瞓嘅。嗱，就摆上去啦，得噶啦，得噶啦，摆上去啦。 嘿，梗系唔得啦！ 哇，豪伯，你又喺度嘅？ 阿李啊，我咁啱同两个老友机落嚟茶餐厅度3:30。又咁啱俾我听到你哋讲嘢，你千祈唔好谂住将个公屋单位当系货仓咁用啊！ 哎呀，系啊，你啊，将个单位咧用作非住宅用途啊，即系咁啊，例如咧系啊营商啦，同做货仓等等，都系属于违反租约嘅行为。房屋处啊系可以唔俾警告啊，就终止你嘅租约啊，收翻个单位，等你仲乱咁嚟啊嗱！ 喺公屋单位啊开铺啊做生意啊，梗系唔得啦！我原来做货仓都唔得嘅咩？ 哎呀，我老王都要出嚟嘅，公屋资源好珍贵噶，系起俾嗰啲人住噶嘛。哎呀，点可以用嚟做其他用途噶？ 公共房屋咧系社会嘅宝贵资源嚟噶。必须要善用同埋合理编配俾嗰啲真正有需要嘅人士。 房屋署一直致力打击滥用公屋行为啊，并且咧会严正处理每一个滥用公屋个案噶。 你哋要记住啊，守护公屋资源，人人有责，大家千祈唔好滥用公屋啊！ 公屋快活人是由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李志刚、超 B 联合演出。公屋资源切勿滥用，举报滥用公屋行为可以致电27122712，或者去到房委会网页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一切资料绝对保密。 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哀。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想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忘记某些失意，并未放松，共谁开始？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 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真的再别要想缠住你，渐褪色往事，给希望加持，回过去的曾经，转化做小讽刺。 望，方浩文。风骚快活人有啱啱学完自拍神功，正所谓欲练神功就必先就拜佢做师公嘅曾志豪。 仲有呢，以为自拍已经好叻啦，但原来我自己咩都唔识嘅黄耀祖。 仲有成日都用呢个 hashtag 自拍是这样练成的，亦都好努力继续钻研紧自拍神功嘅赵学而。 就是我哋话咧，即系一对情侣分咗手之后，做唔做到朋友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噶啦。 系 呢一单新闻发生喺越南。 越南哇， 系啦，我哋好少讲到越南嘅， 有啲少讲， 系啦，河粉我哋就比较食得多，越南嘅新闻比较少讲， 但佢哋都好靓噶，啲女孩子成日都即系我。见好多国际趣闻版都有嗰啲噶，咩引起一众学生家长嘅暴动，因为有一个好靓嘅越南女教师摆张相出嚟，哇！跟住个个都接放学搞到， 你有冇听过呢啲新闻啊？嗱，你又冇，我又冇，嗱，好明显呢啲新闻咧，净系吸引到好 本身我个国际视野比较广阔噶嘛， 尤其是女性 系啦，系啦， 任何国籍佢都觉得啊靓嘅就需要一睇咁样， 系啊，我哋绝对唔会有任何， 我系俾佢嗰套传统服装吸引， 系嘅，冇错，系啦，成个旗袍 嗰阵时， 钟楚 红同刘德华嗰套电影，我好， 我话俾你听，嗰套衫啊，你对脚啊，点样都着得。好长噶， 系咩？ 系 点解你全部都系同阿祖介绍脚长呢个 point 嘅？ 因为我都中意啊嘛。 系佢唔系谂住话我脚短，需要 好啦。嗱，呢个越南发生咩事啫？ 越南发生咩事咧？嗱，就系话说有一对嘅情侣咧，佢哋一年几之前咧就已经分咗手噶啦。不过而家分咗手之后咧，开心嘅，分手都可以做朋友。 系 嗰个女仔咧，继续有同佢嘅前度系联络咁样嘅。咁但系呢位女士而家就结婚啦。 系 结婚咧，佢觉得咁我哋分咗手啫。跟我的前度我都仲是朋友啊，咁有乜所谓啊，请埋佢嚟婚礼，点知呢一位嘅前度就喺婚礼里面做咗一啲事情，令到 bang bang 婚礼都冇埋啦，咁样估下究竟做咗啲乜嘢， 都好易估啫，应该都係将佢哋自己曾经嗰啲爱恨前面嘅 AV 片一二三四五六咁放返出嚟囉， 同片段冇关系， 佢 有，但佢的而且佢係有摆低一啲嘢， 摆低一啲嘢，佢个佢系女人嚟噶嘛，系嘛？ 唔系啊，男士 哦，男士就要 女事主就结婚啦。 哦，佢咪将佢，佢咪将佢个女事主所有嗰啲胸围底裤摆晒出嚟咯。 冇咁 即系啲战利品咯，或者收集晒 内衣裤，唔足以令到嗰个咁嘅宴会嗰啲狂能。 我觉得啱嘅， 佢系冇咗啊，直情系 冇啊， 即系以后都唔再嫁啦。 嗱，冇。讲到最后尾即系 ending and ending 系点样啦？但系总之嗰日系不欢而散噶啦，个婚礼系因为佢 微博短信，即系嗰啲截图对话，就有曾经同呢个前度，佢有同佢嘅前度呻过，可能话，且我以后要嫁嗰个老公咧，好短噶。 我觉得 啲头发， 我觉得应该系啲相片类嘅， 相片类冇关， 哦、關 短信类， 我会形容爆音毒类系有关，仲要系嗱，你头先话我哋一个截图嘅话咧，咁都好似喂有图有真相，你都冇得打得甩啊 ，voice message 唔系，佢系冇真相，但系佢就净系讲咗一样嘢，嗰、那个前度。佢認為係事實嘅嘢，令到嗰位嘅女事主啊、新娘子咧，佢根本就冇得否認啊！即係啦，即係你 醫生證明，原來佢係大細咩胸嘅嗰啲 friend。 醫生證明呢個方向啱 啊！醫生證明墮過八次胎 嚇，冇醣生證明啊！ 我想講豪仔，你頭先講嘅嘢好準確。 哎呀，點解我諗衰嘢嗰方面有啲遺根嘅？ 咁都俾佢諗到，我即係覺得唔會有人諗到。 唔係因為我同你呢排相處又多咗咧， 唔好咁講，我都係 我就感染咗嗰一種尖酸刻薄啦，真係。係 啦，嗱， 真係呢個方向啊！ 哦，嗱，發生嘅係咩事咧？就係話説呢位嘅女事主咧，就邀請咗佢個前男友去參加自己個婚禮，咁佢就一直都係咁諗 啱嘅，佢就话：咁我哋分手都仲系朋友啊，咁啊请埋佢嚟婚礼都冇所谓啊。点知到咗婚礼当日，呢一位嘅前男友系冇出席到婚礼，净系咧揾人攞咗封信嚟。信封入边咧就首先有嗱呢、这个就咁听劲噶吓，价值50万越南盾嘅纸嘅即系人情啦。 50万越南盾应该好少嘅啫， 代表住170蚊。 系咯，好少啫嘛，即系越南盾啊嘛，越南盾好少嘅咋。 我哋唔系好知个汇率啊， 因为越南太多零咧，好难对。 系啊，我成日都我试过俾错钱噶，去到嗰边。 我完全唔理啊，你帮我计啦咁。 系跟住 七个零咁样系咪？嗱，除咗系摆低咗少少嘅人情，唔知呢个系咪一个公价人情啦？都50万噶啦吓，50万越南盾。另外。是有一张字条， 是 即是他写了一些字出来的、嗯、上面就是这样写着的，我原文照读啊， 好， 祝你幸福， 是、 嗯、 如果你的丈夫发现你曾做过两次流产手术而抛弃你、哦 okay、 你可回到我身边，我依然爱你。 哇， 他就这样扔下了，我会说真的重、 啊、 要是他拿字条写，首先这位女士呢，新娘子，因为本身新郎哥啊，新郎哥先。佢发现咗呢一张字条，即刻就问个女事主啦。女事主系否认嘅，佢系话呢啲系全部都系前男友恶意捏造嘅，唔系假嘅。不过新郎哥咧依然咧就唔信，批评佢咧你个人唔检点，将佢抨走咗。 咁容易 将个新娘子抨走咗。 咁我觉得呢个男人嫁唔过啦。 嗱，有人系有网民系咁谂噶，但我哋嗱未讲到个新郎哥佢嘅 reaction 先啦。首先佢真系 个前度， 佢个前度咁样摆咗出嚟，嗱冇任何嘅证据噶。你话即系你啊倾偈，你有个截图，知道你哋有个咁样嘅对话，都话哎呀我自己断正咗啦，都系我自己有咁样 send 个 message 俾人啦。佢亦都冇一个医生嘅报告去证明，佢只不过讲咗个咁嘅嘅说话，仲讲到好似懒好咁样，就系话。如果你老公不要你，他知道这个他所讲的事实，你回来我这边啦，我还爱你。是啦，究竟是拱他去死啊，定是拱他落去死之后再填了个氹呢？我觉得真的。 咁他摆明是想他死啦。 真的想他死啊。 是啊。 好惨啊。 如果你话帮我听呢，他以为这样是那些叫做什么如果他对你不好的就回来我身边的话呢，咁只能够说他真的很傻咯。 哦、 我想有机会就是零啦，接近是。 我想越南嗰啲男人都对呢一样嘢 好介意， 好介意先， 真系好难讲， 比 较传 统啲，始终会系。 但系其实你譬如你堕过两次胎，代表啲咩咧？可以有好多嘢嘅。 系咯，可能唔小心流产都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 堕胎又唔同嘅，系啦。 哦，系 啊，佢真系堕胎，即系佢主动放弃啊嘛。 呢个新闻我睇嘅时候咧，新娘子系坚持系否认嘅。其实第一样嘢呢个系唔系事实都唔知。嗱，新郎哥可以系。爆咁读过喎，真系佢就系谂住系你结婚啊嘛，但系新郎不是我啊嘛， 即系 中 伤你， 系啦， 前度可以系爆咁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激动， 好激动， 激动，激动，激动，系啦， 前度可以系爆音读， 你冇堕胎嘅，你冇事嘅， 冇事，冇事，冇事，即系佢咁样就好似即系真系炒祸咗人哋嗰段婚姻咁样咯，所以另外一个讨论点，大家当然就会谂啦，好似豪仔头先咁样讲，嗱前度。点样讲佢都一定 系 有问题噶啦，新郎哥完全唔接受，系咪即系又可以信下你嘅另外一半咧？你哋都选择结婚啦，因为新娘子否认噶嘛。 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呢个同人嘅天性都有关嘅。听好嘢咧，你会自己打一个折扣，但系听衰嘢咧，你信到十足。信到十足过啦，即系举例啊，譬如如果你真系当唔好话结唔结婚啦，你当打工仔，佢都需要有以前个老细噶嘛。如果咧佢周围问嘅时候话，喂阿祖做成点啊？如果我都话好好，佢好 nice 嘅，佢对人上下咧，即系待人接物一流啊，工作态度一流。你听到咧，我话都唔知系唔系啊，冇讲到咁好啊咁样。但系嗰句佢，喂佢偷化妆品噶，偷晒人哋啲 eyeliner 噶。你会信噶？ 大只眼 系啊！喂，你嗰阵可能会信喎。咦，唔系喎，呢个衰仔会偷化妆品噶喎，真系。 未必系讲到佢偷啊，佢可能有，我哋都系怀疑嘅啫。 或者通常 用到呢啲字，你已经多咗个 hesitation。 通常就会讲句：哦，阿祖啊，咁我谂你小心啲化妆品喎。系咯，唔知点解。好快用晒佢哋， 衰啊！呢啲 语系啊，你睇，但系咧，你真会信嘅个人就咁样噶。 你讲到而家，我都觉得我自己有啲声虚啊，好似我都会偷过化妆品咁，我冇啊，我自己好多钱好中意买噶。 系啊，真系噶。 但系讲翻嗰单嘢，嗰个当事人即系个新郎哥，其实佢完全唔去考究呢样嘢，我都觉得佢系非常之冲动噶。 我会啊，嗱，始终嗰个系前度啊嘛， 系 咪先？ 佢会信前度啊，证明个新郎哥啊。 又唔系佢自己前度，佢老婆嘅前度啫嘛。 佢就系觉得嗰个人嘅。前度 一定是最了解我老婆的，甚至乎呢我想呢可能他都已经知道呢他们过往即是所谓过从甚物，即是虽然分了手之后呢他条戏可能已经很不锯了。 或者有一点都是重点来的，为什么你分了手都仲要做朋友啫？ 是不 是啊，你们是藕断丝连的，是不是你有些痛脚在他手，即是可能男士去到那个位置都会乱想。 同埋因为前度这两个字呢有时候对那个现任来讲呢往往就好像觉得是你比我认识他的过去更加多同埋更加早的一个人。 Jealous 系啦，佢就好似一个咧，佢系一个考古专家，佢走去同你讲话，系靓仔呢个瓷器，我话俾你听，断代嘅断过，你 系 会信佢啊？因为你冇接触过佢前嗰五年啊六年咁样咧，不过即系。佢咁容易就輕易放棄咗， 係啊， 係啊， 報道就話咧，拋咗佢出門口喎。 其實佢唔驚佢自己 婚禮成都真係唔知。 喂，其實佢應該驚自己有報應喎。嗱，你諗下，嗱，佢拋咗佢走啦，佢仲有機會佢都要結婚㗎，即係呢個新郎啊。咁如果呢個新娘照玩轉門嘅。喂，如果你嗰啲梅毒咧，依唔好啊！你嘅新人揾我喎， 好毒啊！ 系啊，点解会去到嗰度 佢全部都谂到呢啲，我唔好话我讲唔出口，我谂唔到入脑啊！你明唔明白？但系 你 系 偷化妆品嘅咁叻啊！ 但系我想讲，你呢一啲即系你求，其实何仔都系 做到 噶啫， 报复个心理好强 嘅，真系我好嬲而家。 我觉得咧，真系有人可能喺现实生活都有咁样做过咯。 同埋你好似。觉得百词莫辩咁样嘅，因为咧呢、這个真系同我哋人嘅本性有关嘅。嗱，你赞到阿学而天上有地下无， 系我讲佢唔好再讲我啦。跟住你，我偷完化妆品，我惊跟住你知我有咩病啊？ 你无论点赞佢咧，总有啲人嚟话，唉，你哋请佢翻嚟做嘉宾，你梗系咁赞佢噶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讲一句坏话， 系 你讲啊， 你爱死， 佢好中意网购啊，攞人啲手机 啊，唔够胆，尽管嚟啊， 系啊，大胆啲。 我未谂到你有咩衰嘢住。 佢啊劈腿噶，佢好多只脚啊，周街都有脚噶 啦。 佢劈呢啲讲出嚟，好有可信性。 我想讲马著脚嗰个脚 系啊， 跟住 嗱，一定系会有人喺隔篱听完之后话，咦，唔系，佢哋爆嘢喎，爆嘢喎，话学而啊做呢啲衰嘢，点都信。 呢啲就会即系人 好事就不出门，一定噶。 负面嗰啲嘢咧，记得好入脑啊，同埋记咗入脑之后咧，你会自己再将嗰件事发大嘅， 系噶， 想象无限大啊嘛。 系啊，总之你听人讲是非咧，你觉得可信性系大好多噶，唔知点解。 所以我咪唔出门口咯。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原因。我自己都将嗰个朋友圈子咧越减越少，因为冇得否认噶。 咁就变咗第二个坏话噶咯，自学而自闭噶， 关你鬼事啊！ 佢唔理，佢成日撞鬼噶。 我自闭又搞唔到你， 你咁瘦啊！以前啊，阿妈嗰个年代，你都系咁瘦，梗系吸毒噶啦，即系会讲呢啲噶嘛。但系其实成件事系冇关系噶嘛。但系嗰阵时耳濡目染，跟住就会见到，哇，何以真系好瘦。 咁我想问 啦，佢哋讲嘢系唔使负责任噶。 咁我俾个选择题啊，你想俾人话你吸毒定话你三回毒？ 你拣啦，谂，你根本就冇俾到选择我，我俾你拣啦，而家。 好鬼毒啊！ 系啊，你翻第二日已经咁啦，我哋打成咗一片，听日唔知道会发生啲咩事噶啦，真系。 我要听下罗大佑《爱人同志》啊。 每次闭上眼睛，就想到了你。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来自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想起你的宗旨，爱人从前。也许我不是爱情的好样板，怎么分也分不清左右，还向前看。是个未知力量的牵引，是你我迷失，我这是找到自己，让我拥抱你的身躯，爱人从前。 见到钟楚红同埋刘德华弹咗出嚟啊？ 我见到好多电单车，我去到越南就系一样嘢，最见到最多嗱呢套电影嗰阵时仲有单车嘅，但哇真系我拍咗段片啊，忍唔住讲咁多电单车， 超多 夸张啊！真系嗱，今日学儿又成功 warm up 第二日咯， 系啊， 我听日又再激进啲咯噃， 哇好惊啊！ 系啊，得再见， 好，拜 拜。